都讲咗多啲嘅细节吓。咁包括咧，而家初步嘅谂法咧，就系话系分五期咁样嘅发放，例如系分五个月啦，每个月1000蚊咁发放呢个消费券。咁而每次嘅1000蚊咧，都会有一个嘅使用期限噶。咁啊，亦都系適用喺邊啲嘅範圍咧？咁陳茂波司長就話咧，就希望係用喺啲本地消費嗰度。咁今朝早咧，佢係出席呢個電台節目嘅時候咧，咁都有講到多少少咧一啲嘅例子啊，譬如話咧係一啲嘅街市啦、快餐店啦、零售店或者係咧本地商店嘅網購咧，都可以使用呢個消費券。不過咧就唔能夠用做交通費啦、交税啊，或者係電費、水費等等噶。咁而嗰個發放嘅方法咧，就會係擺落一啲嘅電子嘅付費嘅平台啦。咁就話咧，就會同八達通啦，或者係其他嘅一啲電子儲備工具咧，去到商討咧嗰個發放嘅安排。咁至於幾時可以發放到咧？咁就相信係今年嘅暑假咧，就會發放到呢一筆嘅呢啲分期嘅一啲消費券咧，就會發放噶啦。咁佢就相信咧，呢個消費券嘅發放咧，可以對香港經濟啊有一個0.7%嘅提振作用。大家点睇呢个消费券呢？咁欢迎打嚟1872311同我哋一齐倾下啦。咁我哋电话旁边咧都请嚟零售界嘅代表咧，同我哋一齐倾咯。咁电话旁边有香港零售管理协会主席谢优安仪，谢太你好。 系你好啊，你好。 点样睇呢个嘅消费券嘅政策啊？ 咁我哋大致上都歡迎政府今次有呢個嘅政策嘅，咁就因為我哋都相信咧，有消費券嘅時候咧，咁其實就會鼓勵到市民出嚟消費啦，咁都能夠係整體去希望大旺翻成個市況啦。 咁不過咧就見到譬如話係發放嗰個時間啦嚇，係要去到今年嘅暑假咧先至開始分期咁發放噶。你又點樣睇嚟緊呢一年嗰個市道咧？暑假先至開始發放，係早定遲咧？ 早定遲啊？咁呢、這個我諗暑假亦都有個好處嘅，因為一直以嚟咧暑假咧都有機會係一個比較係即係帶動到人出嚟去消費嘅時間啦，咁就但係當然係即係希望能夠係捉得到呢一個暑假嘅檔期，如果唔係咧，再褪遲嘅話咧，就真係會冇咁理想啦嗰、那個嘅 timing。 咁但係即係好多嘅，我見啲商户咧做訪問都話咧，其實過去呢一年啦，以至到嚟緊呢幾個月啊，都可能係經歷緊一個好大嘅困境啦。咁去到暑假，其實係咪趕得切啊？ 係真係唔捱咗咁耐，好老實講。咁當然啦，即係其實事情可以發生得到早啲，咁啊，梗係當然都好嘅。咁而即係如果係能夠係去到，我諗喺如果暑假之前嘅話咧，亦都係可以趁住一啲消費嘅檔期啦，再或者係你話復活節啊咁樣，咁都係一個好嘅時間。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如果能夠係湊巧到一啲零售旺季咧，咁其實係好事嚟嘅。咁、 okay, 譬如話、通常嚟講，我哋過去嚟講咧，零售行業咧六月咧會係比較淡靜嘅。咁所以你話六月推出係咪又好啲咧？咁我又覺得如果係六月嘅話，咁就倒不如真係七月暑假啦。咁、 okay, 如果唔係咧，就情願早啲去到即係去到復活節嘅時候，咁可能到時又有啲檔期，咁亦都係可以鼓勵到市民咯。 好啦，今次發放嘅安排咧，咁司長陳茂波話係會分期咁去發放啊。咁初步嘅構思咧，就係分五個月啦，每個月1000蚊咁發放。你點睇呢個安排啊？ 其實有好有唔好啦，咁當然即係如果係冇限制嘅，咁一次過咁市民會有更加大嘅選擇權，咁可能佢想用一筆錢去買啲貴價啲嘅物品，咁但係咧另外一個好處咧就係將嗰個嘅期間咧能夠係拖長佢，去到有五個月嘅 effect 去即係鼓勵市民消費，咁所以我覺得即係各有各嘅好處或者唔好處啦。 咁但係即係譬如每個月都係1000蚊，咁而過期咧就冇得用啦，即係餘額啊。如果餘額又過咗期咧，就冇得用噶咯。咁呢個安排你又點睇咧？ 咁即係冇辦法啦，即係當然如果你可以一路累積，咁啊梗係好啦。即係依個係對市民嚟講係一個最有彈性同埋最 flexible 嘅做法。咁但係如果真係要分階段嘅話，咁我覺得亦都其實真係唔係又未必話好差嘅，即係能夠係推動到有一個五個月嘅effect 係推動嗰個消費。 嗱，而家適用嘅範圍咧，咁今朝早啊，司長陳茂波都話咧，係譬如話係食肆啊，係零售商店啊，或者本地嘅網購咧都適用噶。呢個適用範圍你點睇啊？ 其實咧，好老實講，今次咧佢嗰個涵蓋嗰個闊度係都幾闊啦。咁但係咧，我哋都喺業界嚟講咧，其實我哋都會睇翻，其實過去嚟講都有一啲零售類別啦，其實都好明顯咧係真係長期性咁去即係處於一個比較水深火熱嘅情況啦。咁如果過去大家有留意零售數據咧，其實有。都幾個零售類別咧，都幾長期性係負數嘅。咁一個就鐘錶珠寶啦，另外一個就係化妝品啦，再者就係服裝啊，或者係百貨業啊咁樣樣。咁即係只係quality example，咁但係其實都仲有好幾個零售類別咧，都係一直處於一個負數、一跌幅嘅一個情況。咁其實而且跌幅係唔細添。咁所以咧，其實大家都已經係好水深火熱。而今次依一個嘅消費券呢個做法咧，因為佢係可以嗰個彈性係即係涵蓋咗有食肆啊、唔同嘅零售行業啊，甚至係網購啊咁都得。咁所以市民有一個自由度去選擇點樣去用。咁當然呢個都明白嘅，即係對市民嚟講係好事嚟嘅。咁只不過咧，如果真係對個業界嚟講咧，係有機會依啲消費券咧都會側重翻係一啲日常啲嘅生活嘅類別啦，咁譬如話即係超市啊，或者係食品店啊，又或者係食肆啊咁樣，咁所以咧係對一啲受災長期受災嘅零售類別咧，未必真係有好直接嘅幫助。咁但係當然即係我哋都相信咧，因為有消費券啦，咁都帶動咗有出嚟消費嘅一個嘅情況，咁所以都希望間接地咧都可以幫助得到佢哋咯。 嗯。好啦，今次嘅消費券咧係一個電子嘅形式啊，嚇，咁啊而家就話同一啲唔同嘅電子消費平台咧去到溝通，係點樣去發放法啦？咁可能係八達通啊，或者係即其他有講過名嘅，譬如支付寶啊，呢啲都係流傳緊呢啲嘅支付嘅方法啦。咁但係即係對於商户嚟講啊，咁啊要去到配合呢個嘅消費券嘅使用啊，咁可能佢自己都要安裝一啲嘅電子平台啊，咁會唔會話其實呢啲電子平台係幫曬啲大財團咧？譬如一啲嘅小商户等等，咁可能喺呢個嘅競爭裡面會輸蝕咗，會唔會咧？ 當然啦，我哋有好多小商户咧，其實都係冇呢啲設備嘅。咁甚至咧，你話就算啊，政府幫助我哋去到有呢啲設備安裝咗啦，咁但係收費噶嘛人哋。咁如果小商户咧一直係以現金為主，作為一個交易嘅貨幣啦，咁現金係冇係唔需要有任何嘅費用嘅，咁但係如果而家用一啲電子支付嘅方法嘅時候咧，有咗一個費用喺度嘅時候咧，其實無形中對小商户個成本咧，亦都係增加咗。咁所以咧，都希望政府咧，除咗話希望當然希望佢哋真係能夠係幫到小商户去到安裝。甚至係免費去到安裝呢啲嘅hardware 嘅硬件啦，咁但係另外一方面咧，喺嗰個收費嗰方面咧，都希望起碼喺呢一次嘅5000元嘅消費券嘅事情裏邊咧，能夠係將嗰個嘅費用咧係減免咗佢咯。 係，咁其實會唔會話呢個電子消費券嘅消息出咗嚟之後啊，咁可能好多啲商户都喺度研究緊，即係究竟安裝呢啲嘅電子收費平台究竟係抵唔抵？化唔化算啦？系咪开始都多咗呢啲嘅研究咧？ 其实我觉得咧，电子付款咧，其实呢个系个大趋势嚟嘅。其实我哋业界咧，其实一直都系比较喺即系科技应用啊嗰方面咧，都系落后咗一啲。咁而我覺得藉住呢個機會咧，其實令到一啲嘅商户佢過去嚟講，佢冇呢個意欲去到跟呢個大趨勢，但係而家有咗呢個嘅消費券呢件事，而幫到佢哋去即係電子化嘅，咁我覺得都係一件好事嚟嘅。只不過咧， 就是這個轉變怎樣，即是政府怎樣去到幫助他們，是有效地去幫助他們，而且在個費用上面，因為現在我們零售行業真的受災得那麼緊要的時候，在個費用各方面都是能夠是讓他們能夠是在afford 得到的情況底下去做得到這件事，而又懂得學識了這個的做法。那我覺得即如果可以這樣配合的時候呢，那 都算是一件好事來的。 咁啊，都見到咧，就係坊間咧，就係呢聽到呢個消費券嘅措施之後咧，已經有唔少嘅討論啦。譬如話係點樣去到叫做喺消費券嗰度咧，即係攞翻啲現金。譬如話商户之間互相買嘢嘅，或者即係譬如用折扣嚟到出售呢啲嘅消費券嘅咁樣，或者咧就係頭先今朝早啊陳茂波司長都講啦。咁其實一啲嘅長者啊，或者係行動唔方便嘅人士咧，都可以由照顧者咧去到幫佢哋買嘢嘅咁樣。咁其實睇嚟啊，好似是不是都是派錢會比較最直接一些 呢？那我站在我零售行業 去說先，就是在代表業界去看這件事的時候，當然我們都希望市民能夠將這些錢能夠真的幫助本地的零售行業去到有一個某程度上有一些提振，那這個我們都很希望的。那當然如果你說站在一個市民的角度去看的時候，那當然是越彈性越高越好，那當然現金就是最大的彈性。那但是我想去即是兩者取個平衡，那現在我覺得一方面它是一個消費券的身份，但另外一方面它也都給了都幾多彈性市民去到選擇怎麼去用的。那甚至一些在民生的用品上面，其實他們都可以是用得到這些的消費券。那所以我覺得兩者取個平衡，現在的方案都算是一個可以達到一個平衡 的目的的。 司長都話咧，係希望業界可以配合消費券啊，推出一啲嘅推廣活動啊。咁你哋譬如零售管理協會咁樣啦，會唔會都研究緊一啲相關嘅一啲推廣活動，可以鼓勵大家用消費券呢？ 其實我哋上年咧，當財爺派錢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諗曬噶啦，諗曬已經做埋添啊。不過咧，好可惜咧，當時因為依頭派完，嗰頭就疫情。咁以至咧，其實我哋但我哋都照行咗嗰當時我哋諗咗嗰個嘅program。咁而家 end up 咧，咁就已經行完啦。其實我哋啱啱線咧，而家三月頭咧將會係完結噶啦。呢、這、一個嘅我哋 shop at Hong Kong 呢一個嘅 program。咁而家呢一次消費券嗱，好老實講，今次行消費券呢件事咧，財爺就冇同我哋協會有任何嘅聯絡嘅。咁我相信佢同阿邵家輝議員係有，咁但係咧，我哋協會嗰方面咧，其實係未之前係得到任何嘅通知啦。咁所以我哋都係同市民一齊喺財政預算案宣布嘅時候，我哋協會先至知嘅啫。咁所以而家喺咁短嘅時間裏面，會唔會將已經行咗嘅 program 再延續咧？咁呢個我哋真係都未有咁嘅時間去大家去商討呢件事咯。 好啊，唔該曬謝太啊，多謝你嚇。 好，唔該。 謝優安兒咧就係香港零售管理協會嘅主席嚟噶，大家有咩意見咧？欢迎打嚟1872311。 今日新闻追踪， 2021年2月25日朝早8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联合电台节目时表示，希望5000元消费券嘅使用范围能够尽量扩阔，以减低市民开支，并且促进消费。 有部分朋友咧就会系比较拮据一啲，就用咗呢啲钱嚟减轻佢平时个开支咁。但系亦都会有一啲市民咧，佢平时都会开支啊。今次有消费券帮下啲商户啦，使多啲钱啦。此外咧，我哋都鼓励咧就啲商户佢都推出一啲推广嘅措施。咁嗰個效益就重大啦。 11点，立法會財委會討論新一年度嘅財政預算案，有議員關注會唔會放寬100%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去到涵蓋過去一年被減薪同埋停工嘅工友。工聯會麥美娟： 貸款計劃咧，雖然一方面係一個對一啲失業人士或者冇收入嘅人咧係一個選項，但係咧對佢哋嚟講就多咗限制啦，又要失業2个月啦。咁但其實而家好多人係停工嘅。 陳茂波： 我哋個初心都係幫嗰啲失業嘅人士，包括啲自由職業人士，能唔能夠放寬令到嗰啲收入被減少嗰啲去做咧？這個咧中間牽涉會比較複雜，同埋我哋都要同時考慮嗰個濫用嘅問題。而勞福局咧亦都就住在職家庭津貼降低咗嗰個工時嘅門限，希望可以幫到一啲就業不足嘅朋友。 9点半， 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话，政府计划资助非政府机构租用大概800间酒店宾馆房间作过渡性房屋，租期至少两年。 业界跟我们说呢，其实最好就二三个月是一个起标比较理想，更加大的弹性。但是我们都明白，如果要一个住户搬去三个月跟着再搬走呢，或者再搬去其他地方呢，其实实际的可行性是会低的，都是不可行的。 本港新增1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2宗是本地个案，当中3宗感染源头不明。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节目的咁啊，倾紧嘅咧就系消费券嘅政策啦，以及系其他财政预算案嘅措施咧，包括系譬如失业贷款啊，或者其他嘅措施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刘生喺度，刘生你好。 你好啊， 吓，请讲啊。 我想讲咧，我就系听到呢个财政预算案咧，我比较上有一样嘢就不解同埋系几嬲嘅。 系。 点解咧？嗱，其实历任嘅财政司长。都同我哋香港市民講，積谷防饑啦，咁儲咗啲錢咧，就係、是、即係好天斬埋落雨柴啦。到有還，即係到窮日子嘅時間咧，我哋就會出嚟用啦。咁但係大家諗下，喺咁多年，我哋今年已經唔係話最苦困嘅日子啦咩？嗱，各個企業都要喺疫情入邊，要有好多行業都要閂門啦，譬如酒吧啲直情冇得開啦，到而家都市民失業啦。各方面的冇晒游客，旅游业全部都唔掂啦。即你见到香港而家最差最差嘅日子，其实我自己今年都50多岁啦。我睇眼见真係最差㗎啦。咁你话以前大家咁多届嘅哲学都系话即个防饥，到而家 即係期望今届政府 今次预算 案呢，希望有啲措施可以帮到市民啦。多谢刘生嘅电话，我哋听节新闻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话，向满18岁合资格市民同新来港人士派发5000元电子消费券嘅计划，会提供中央电子登记平台俾市民电子登记，同时亦都可以提交书面表格。他说去年成功登记和获发10000元现金的申请人，如果经电子登记申请，可以无需重新填写个人资料，只需要提供收取消费券的储值支付工具资料和填写个人资料声明，尽可能将程序和时间成本减省。被问到会不会担心推出消费券的时候变成连锁超市的100元现金券，令到大财团得益，许正宇回应说，希望市民可以有更大灵活使用消费券。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王振文说，香港特区实行的政治制度包括选举制度，从来都是国家事务和中央事权，不属于高度自治的范围。修改完善选举制度，首先是中央的宪制权力和责任，然后才是香港以哪一种方式和程度参与的问题。王振文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在5部曲走不通的情况下，香港选举制度又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唯一选择就是中央直接动用宪制权力修改完善选举制度，他形容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中央行使特区选举制度的决定权，不意味不听取香港的意见，无论特区政府或者社会各界都有机会参与，有关空间很大。改革完善选举制度并非削弱民主，香港各方面要有信心。本港新增13宗新型冠状病毒确诊个案，12宗是本地感染，其中3宗源头不明。本港累计有10926宗确诊，

自由风，自由风讨论紧咧财政预算案噶，咁其中一个焦点措施咧就系会发放电子消费券啊，会分期咧发放5000蚊噶。咁啊，寻日嘅记者会咧都有啲记者问到司长陈茂波咧，点解要分期咧？咁同埋咧个时间嘅系点解系暑假先开始登记咧？咁佢就话咧呢个消费券咧都系参考咗外国实行嘅经验啊，将金额分期啦，每次金额唔系太大，有限时使用咧，那个提振经济嘅效果咧系最好噶。咁至于点解暑假先至开始登记呢个消费券咧？咁因为咧宣布咗呢个措施之后咧，仲要政府啊，仲要揾一啲嘅储值支付工具嘅营办商去到商讨啦。咁、那个商讨嘅过程咧，可能涉及几个嘅一啲支付工具嘅营办商啦，需要啲时间。而佢又举例翻旧年派10000蚊现金，都讲紧咧系要去到6月底7月咧先至开始啦。咁所以咧预计咧都系暑假咧先至开始登记呢个嘅消费券噶。大家点睇咧？欢迎打嚟18723111，同我哋一齐倾下噶。嗱，电话旁边咧有听众唐女士喺度。唐女士你好， 系你好， 请讲啊。 我咧就听见咁样咧，我就好唔开心。 嗯， 因为咧，你而家你个财政司咧就净系照顾嗰啲小商户，系照顾咁，你都要照顾下啲老人家啦，有啲真系失忆咁啊。你仲要限人哋使系咪啊？啱唔啱先？你俾咗人哋啦，你仲要限住人哋几时使晒佢？ 系噶吓。 咁你话系咪黑人憎啊？你叫佢留翻自己食啦。佢出40万人工啊，我叫佢冚唪去晒嗰啲啊，食晒佢啊，唔准佢留啊，睇佢得唔得啊？ 嗯，明白晒，多 都离晒谱嘅。 嗯，我多谢晒唐女士嘅电话啦吓，都对于呢个限时咁去发放啲消费券啦，即系每次1000蚊用唔晒咧就储唔低噶啦，咁都有啲意见吓。大家点睇咧？有听众梁太喺度，梁太你好。 我是梁太啊，咁咧我都想讲下咧，依、這个今次咧，嗱，我想问一下个问题咧，嗱，今次咧冇讲到即系喺住喺外国嗰啲香港人啦，即系佢哋系咪冇得派咧？咁如果真系冇得派咧，都会悭翻一笔嘅吓。咁、咧，另外一个咧，我觉得作为香港人咧，我觉得你唔俾佢哋唔好咁限制佢啦，或者佢真系需要去消费5000蚊嘅，譬如睇牙，或者有更高嘅消费。咁你比较佢，咁你唔好理佢一日洗晒好几多，咁你比较佢咪算数咯。即系我觉得你咁多限制咧，咁即系觉得已经即系冇咁多嘅，即系点讲啊？即系唔得自由咯，系咪啊？或者有啲高消费嘅，譬如睇牙医啊，或者嗰个人好想买嚿金啊，系咪啊？咁系咪呢啲冇？即系要限制佢咧。 嗯，明白，好多谢晒阿梁太嘅电话啦。咁今次咧，究竟咩人系合乎资格攞呢个消费券咧？就讲紧18岁或者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啦，同新来港人士嘅。咁至于头先梁太问到啦，即系已经移居咗啊，喺第二个地方嘅一啲市民，系咪可以都攞到咧？咁啊，其实司长都话要同一啲嘅入境处嘅人员啦，去到商讨下，咁啊先至去决定嘅。咁啊，初步睇咧就，譬如真系移民咗啦，即系离开咗香港定居噶啦，咁可能就未必有噶啦吓，不过对详情都要睇下佢哋点样去倾个细节方面吓。嗱，今次嘅消费券咧就涉及一啲嘅电子支付平台啦。咁究竟咧就当中系大家都关注嗰个操作嘅程序啊。咁我哋电话旁边咧就请嚟香港零售科技商会营销及公共关系小组召集人梁伟峰啊，梁伟峰你好。 是你好。 我哋头先都同零售业界呢都傾过下啦，咁佢哋都认为呢即係电子消费券呢都 ok 嘅，因为呢即係呢个电子消费已经系一个大趋势啦，都越嚟越普及啦，咁但係都有啲嘅小商店同埋长者呢几日都接受传媒访问，就话未有得用，即係未好適用呢啲电子付费嘅平台喎。咁以你所知，其实电子付费喺香港有几普及呢？ 坦白讲，我谂比起我话两三年前，就当然系一个好大嘅进步啦。我谂特别系疫情之后，咁我谂大家好多时都嫌啲钱系比较担心有啲细菌啦，咁大家都尽量少啲用现金嘅。咁我谂个情况系一定系好过之前嘅。咁但系我谂去到一个问题就系个普及程度，例如长者啦，佢哋坦白讲，佢哋系咪真系用紧部智能手机，可以喺入边方便用到电子支付呢？呢、这、一個我諗就真係我哋政府唔知有冇一個咁嘅數字，因為坦白講句，我諗如果我聽到用安心出行嗰個情況咧，就可能好多長者其實都未必可以適用到。 咁我諗同埋今次要睇埋佢哋究竟揀咗邊幾個電子支付平台啦，呢個又另外一個問題。咁因為如果佢哋用啲比較普及啲咁當然好啦，咁如果用啲唔係太普及嘅，咁佢又本身究竟嗰個用戶有冇安裝到嗰個 app 呢，或者佢想唔想裝個 app 呢，咁又去到另外第三個問題，就係個商户啦。個商户係咪可以接受嗰種電子支付呢？如果冇嘅，咁其實佢又要加部機，咁係其實佢又有啲成本喺度喎。咁嗰啲成本究竟係個支付嗰、那個嗰、那個供應商幫佢俾啊，定係點咧？咁 嗱，講開即係商户咧，佢如果要去到接收呢啲電子消費券嘅付費咧，可能自己都要裝翻一啲嘅呢啲電子支付平台啊，咁以你所知咧，其實去商户咧去到安裝呢啲嘅支付平台嘅時候，其實佢需要俾幾多錢㗎？那個成本係點樣㗎？ 其實我諗好多時佢就睇個商户究竟個機構係咩機構啦。咁如果慈善機構，當然可能有個優惠啦。如果係一啲商户，有時仲要睇下究竟係邊一種，即係譬如佢嗰種係純粹去個自己個平台做支付啊，定係楞住送信用卡嗰啲啦。咁因為每一隻其實都唔同，同埋通常佢哋都會睇翻個商户個性質嘅大細。咁究竟嗰個 charge， 即係究竟佢每一個成交，佢個收費嗰度佔幾多呢？咁其實佢哋自己唔算好劃一嘅，因為佢哋真係會，譬如好坦白講，大型銷售市場，佢哋要俾嘅每一個所謂 transaction 每個成交呢，嗰、那個要支付嗰個成本一定係最低嘅，因為佢哋個量夠大。咁一定通常嗰啲量唔夠大嗰啲呢，即係譬如一間文具鋪啊、細細間啊咁如果要用呢啲咧，咁成本一定係高啲嘅，因為佢要收個費用一定係高啲嘅。 嚇、有冇一啲水平咧？你可以即係都初步可以講下俾啲小商户聽，譬如啲小商户都嚟緊想安裝呢啲嘅電子平台去到收消費券啦。咁佢哋要大概即係俾幾多行政費？不如都約莫講一個數俾大家聽下。 嗱，坦白講，我諗唔開名啦。咁我諗，有一啲平台係收得高嘅，即係有啲用咗傳統好耐都好咧。咁其實佢都收得高嘅，所以點解你會發覺，即係你話高嘅定義係幾多咧？咁可能佢都講緊係零點幾個 percent 啊，零點五啊，零點六啊，甚至有啲可能多過添。咁有時因為佢要真係去睇下嗰個商户係嗰個性質，因為佢賣緊係咩貨，咁所以有時依個係真係有影響嘅。即係譬如佢啲貨個貨量唔多，同埋佢即係對嗰個支付平台嚟講，佢唔係一個好吸引嘅商户咧，咁其實佢唔會俾好大優惠。咁依個我諗係依個效率。不過即係我諗係近年咧新興嘅支付平台咧，電子支付平台咧，佢哋就好進取嘅。即係我諗，尤其是用 QR code 掃做咗數就俾得錢嗰啲咧，佢哋我知道佢哋嗰個收費係比較便宜嘅，係相對進取嘅。反而傳統啲，我哋都用咗十幾廿年嗰啲咧，咁啊，佢哋個收費相對係高啲嘅。 系，咁会唔会其实真系细铺头、小商户系同呢啲嘅电子平台嘅商讨个议价能力啊，可能比一啲大财团低一啲，会唔会咁讲？ 一定系，一定系。 咁而家即系政府系去到鼓励用呢个电子消费券啦。咁司长都有讲过话咧，即系如果喺安装方面啊，啲商户有咩嘅困难咧，都可以研究咧去到点样协助嘅。咁系咪真系要政府协助啊，先至可以叫做再去多啲推广呢个电子收费嘅平台 啊？其实我就希望政府即系如果可以嘅，可以真系同嗰啲支付平台嘅机构倾一倾，可唔可以趁呢个当系一个契机？因為其實你裝咗，你唔會為咗今次嘅消費券之後用完就拆翻佢噶嘛。咁你都希望嗰個商户繼續用，但係你要個商户繼續用，其實是雙向噶嘛。你要啲要啲客户入嚟幫襯你先得噶嘛。咁所以希望就起碼如果可唔可以減輕咗佢嗰個安裝嘅成本，甚至可能有個資助，甚至睇下咪可以即係所謂免卻咗個安裝成本。咁然後等佢以後喺佢生意上做多啲。鼓勵多啲佢用多啲電子支付嘅收費，咁即係希望係當一個契機咧， 令到我哋所謂嗰個普及率可以提升。 嗯、 因為其實我哋普及率，你話係咪好多咧？其實唔算好犀利嘅。 嗱、okay, 今次咧，司長陳茂波都話咧，係呢個消費券咧係網上嘅購物咧都可以適用噶，不過咧就只係限於本地嘅商户啊。咁而你所知，其實政府嘅資助嘅呢個消費券點樣限制，淨係可以喺本地嘅商户去網購咧？點樣去分邊啲係本港，邊啲係海外咧？ 我諗有幾個做法嘅，其中嘅做法可以睇下佢個註冊，佢個機構係咪香港生業嘅登記啦。咁呢個用呢個做一個界定都得嘅，即係譬如你唔係香港登記嘅商户。即係一個正式有個所謂 BR 啦，咁其實呢啲咁佢咪可能當你唔海外咯，即係咁要有先得咯，咁呢個可以其中一個做法咯。因為如果你複雜啲嘅，咁當然可能用嗰個網址，即係所謂究竟你個網址嗰、那個你計你個 server 擺喺邊個位置，究竟係擺香港啊定係咩？呢個都可以有計法，不過呢個通常就複雜啲咯，用呢個方法去計。即係我覺得最簡單嘅就係睇下嗰個商户嘅註冊係咪香港商業登記，其實最簡單。 即係咪由嗰啲電子支付平台去到判斷嗰個究竟係一個本地嘅一個網域登記定係海外？咁仲俾交俾嗰個電子平台去到分辨係咪用到個消費券係咪咁啊？ 可以咁做咯。 咁係咪涉及更加多嘅一啲開發啲技術嘅成本啊？ 其實冇乜成本嘅啫，因為都好係好易做嘅啫。 O K 好啊，多谢晒梁伟峰，多谢你吓， 唔该晒。 咁啊，梁伟峰咧就系香港零售科技商会营销及公共关系小组召集人嚟噶。各位对于消费券或者其他财政预算案嘅措施有咩意见呢？欢迎打嚟1872311。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it is Uncle Seal again.有听众问萧叔叔，如果我想形容一件衫或者一条裤唔系好衬个鞋或者一个袋，咁我哋英文呢个唔系好衬可以点样讲呢？咁答案咧就系一个好简单、好简单、好简单嘅英文字就可以啦，就系、是、go 呢个 verb go。OK， 我哋可以话 it doesn't go with the shoes or it doesn't go with the bag。我哋亦都可以话 it doesn't go very well with something。It doesn't go very well with something。就系咧呢件事同呢个东西就唔系好衬，咁不如再谂下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地球这个美丽的星球上面的自然景色以及孕育的无数生命都令人叹为观止。逢星期一至五清晨四点到五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钟杰良、 罗曼荣、赵善恩、 冯杰， 还有我李秋婷，大自然之声，带你聆听自然之美。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繼續討論咧係預算案嘅各項措施啊！歡迎打嚟1872311噶。另一個想同大家討論嘅咧就係呢個失業嘅貸款計劃啦。嗱，其實咧就係香港嘅失業率咧已經升到7%啦，係近17年嘅新高啦。好多聲音咧就要求設立呢啲失業嘅援助金，不過咧財政預算案咧就再次拒絕，就反而咧係設立咗一個嘅100%擔保個人特惠貸款計劃。咁就政府做擔保，咁就申請人咧就可以係。申请的贷款的上限就是在职期间平均每个月收入的6倍，以80,000元为上限。头一年只需要还息，之后就是本金年息，最长可以摊分5年去偿还，年利率是固定是1厘的。如果申请人是按时全额的还款，已经给了的利息将会全数退还的。而自由职业的人士、自由身的工作者，如果证明失去收入亦都可以申请， 政府的担保额是150亿，为期6个月的。不过就都坊间有多些讨论，就是说一些不同的就业情况，譬如说是他不是失业的，不过呢他可能是一些的开工不足，或者是放紧无薪假，怎样算呢？算不算是申请到呢？至于自由新人士又怎样去证明自己没有收入去到申请这个失业贷款呢？我是电话187-2311。电话旁边呢有位嘉宾呢，就是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务工会关纯之。关纯之你好。 喂 ,Hello, 你好。 你好啊，嗱，睇返呢今次有一个失业贷款啦，就是自由新工作者呢都有得申请啊。你觉得点样啊？ 我觉得真係帮唔到手啦。因为点解呢？因为其实嗰个疫情就唔係今日开始发生嘅。咁已经係差唔多一年时间啦。咁而一路以嚟政府推出唔同嘅措施呢，其实一路都帮唔到我哋做自由工作者呢个界别嘅人士㗎喎。咁点解？因为最初佢推出一啲计划嘅时候，佢係需要我哋有呢个 MPF 嘅户口啦。咁但係佢所谓 MPF 户口呢，就唔係普通嘅 MPF 户口，即係指定佢係自雇人士嗰种。咁但係无奈就係我哋行业入面好多唔同嘅会员啦，其实他们本身有些是以前打工就转做自由身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怀疑到原来那个户口之间就有不同的。另外有一些可能做炒散啊、飲食业那些工友，他们有个行业卡的关系呢，那个行业卡也都不当他们属于这一种形式的 MPF。那么一路以来不同的阶段推出不同的一些补助或者一些行业支援来讲，其实我们一路都是不合资格的。咁變咗，大家其實都係比較係歡迎，好似上次個財政預算案咁，要有啲人派翻10,000，因為呢個係比較對於我哋嚟講係比較實際啲。而且佢依家呢一個嘅貸款咧，因為我哋好多唔同嘅會員咧，佢嘅收入好多時候都係收現金糧嘅，又或者係佢哋之前工作嗰啲分咗唔同嘅期數去慢慢收嘅錢翻嚟嘅。咁你話係咪可以證明到佢嘅收入咧？同埋每個階段大家每個月可能揾到嘅 part time 或者嗰啲散工都係唔同噶嘛？咁如果你話要咁樣去計佢嘅平均收入嘅話，其實我哋嘅會員係有機會，可能呢個月可能只係揾到嘅 part time， 可能揾到一兩個鐘嘅 part time， 或者一兩份工嘅 part time， 可能每日都係賺得個$800。咁唔通你咁樣計嘅話，其實佢可能你成6倍，或者10-10倍，佢可能$10,000都借唔到喎。 其实呢见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未去到讲一啲嘅详情啦。不过见到有啲传媒呢就引述一啲政府消息，就话咁自由工作者呢如果能够提供银行户口呢啲方法去到证明呢自己係失去主要收入就可以申请啦。咁其实係拎啲银行户口资料出嚟就去到申请啦。咁同头先你讲话，即係以往譬如保就业要有一啲嘅自雇人士嘅强积金户口，咁係个门槛好似冇咁高㗎喇，係咪都容易啲呢？ 咁要视乎佢点为之主要嘅收入啦。咁因为唔同嘅自由工作者呢，佢可能嘅即係佢哋自己嗰个界定係唔同啦。咁可能有啲本身係個 project 係固定形式咁做嘅，咁會比較明顯啲啦。咁但係我哋亦都係有會員係佢嘅每個月嘅收入可能係嚟自唔同嘅 part time 或者啲散工喎。咁但係如果嗰啲 part time 散工根本上都依家嚟講個疫症停咗好多工，或者係佢揾嘅工作係太過少、太過散收收嘅時候，甚至乎你知道有唔少嘅行業其實係仲係做緊呢一個即係現金糧嘅。出現金糧嘅，咁佢如何證明呢？而出糧俾佢嘅僱用佢嘅人士，可能甚至乎都唔希望俾任何嘅證明佢證明到大家有呢個關係噶嘛，係咪？咁嚇 嚇 ，OK， 你哋即係譬如疫情之下咧，你哋自由身工作者嘅朋友咧，其實過去一段時間咧，係咪都即係陷入冇困境啦？會唔會話都出現某啲嘅人士係佢哋嘅問銀行借錢啊，或者係？譬如啲卡啊都透支咗啊，或者系本身已经有借贷啊，信贷记录咧可能系麻麻地嘅，担唔担心会借唔到钱 咧？好似我以我哋认识嘅为例啦，知道嘅个案为例啦，其实呢个出现嘅情况其实已经成年噶啦，因为你好了解到我哋本身自由工作者好多时候佢哋都可能。佢嘅身份可能係啲興趣班導師啊，咁樣去靠開課堂啊，或者係啲餐廳入邊度打工噶嘛。咁已經停咗好耐咯，咁復下又唔復下，咁令到你好多唔同僱用佢嘅人都好保守啦，係咪先？ 咁跟住咁佢哋都係要生活㗎嘛，就要有啲人係有自己有個 studio 去做嘢㗎嘛，咁嗰啲租其實都係依舊係要交，即係政府雖然叫業主啊共度時間，因為事實上有幾多個業主係會共度時間啦。咁但係佢哋呢樣嘢停咗業，但係嗰個地方要保留嘅時候，佢哋都係要生活，佢哋都係要交租。咁以呢一個透支自己卡嘅情況，其實已經出現咗，或者本身已經可能因為勞網扣關係，可能佢已經有啲錢借咗嘅。咁以呢啲可能有啲可能因為呢個疫症太長關係，佢哋都可能已經山窮水盡，可能有幾期數未還，已經可能已經俾人即係 warning 緊呢個情況。如果你話推呢個嘅時候，咁但係你要明白佢抌得去銀行去負責做借貸嘅時候，咁銀行會唔會唔睇呢個還利狀態個報告呢？係咪先？ 嗱，關神之仲想問多個問題咧，就係今次咧就並非一個資助嘅政策啦，就係一個借貸嘅政策，咁不過係政府擔保啦。咁見到佢今次咧係固定利息一厘啊，咁都算比較低一啲噶啦。咁你哋又覺得點咧？ 固定利息一厘係如果即係如果以私人貸款嚟計，當然係屬於低啦。咁但系問題嚟啦，個還款期你話 fix 咗三 fix 咗五年，啊，依家暫時講話 fix 五年啦。咁但係喺個社會個經濟下行之下，同埋而家多咗唔同失業人士走咗出嚟，咁我哋會唔會因為個個社會嘅經濟恢復冇乜點樣起色，我哋會默默連借一筆錢，而相信將來真係會將來會個經濟會復甦翻，即係我會還得到咧？係咪先？其實好多唔同咧，即係出現呢啲情況之下，好多時候。你呢、這個例如借關東嘅大學生，好多時候都唔會了解到自己讀完四年大學之後出嚟揾到嘢做，還唔到關東噶嘛？係咪？咁但係如果我哋依家呢個 moment， 我哋係咪響經濟咁差情況之下，我哋又冒冒然又借一筆錢之後，又唔知自己可唔可以將來五年還一點咧？咁你政府會唔會將來我還唔掂嘅時候，真係好不幸，我真係五年真係唔好彩，真乜都揾唔到嘢做啦？咁你嘅政策之下，你容唔容许我好似大学生关老借贷咁样可以摊长嚟还咧 ？OK， 好啊，多谢晒，倾到呢度先啦。关纯之咧就系香港自由工作者服务工会嚟噶，听听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就喺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牛头角定富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噶，龙尾排到去裕民坊。就系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定富街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裕民坊。较早时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理好噶啦，不过暂时仍然系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近美城苑。另外粉岭联安街嘅突发事故都清场噶啦，联安街去和睦路方向，介乎和满街至到联和道嘅全线已经解封。隧道方面，红隧告士打道东行去九龙方向嘅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都系热门。香港电台记者罗伟浩报道。 恒生指数收市系报30,074点，升355点，主板成交额有2568亿。恒指嘅十只活跃股份嘅成交价嘅收市价，腾讯控股691.5元系升咗4.5元，港交所500元系跌咗9元，美团370元。美团370.4系升咗4.6，盈富基金30.32系升4.4，阿里巴巴243.4升6毫，中国平安97.6系升2.5，小米集团26.85系冇起跌，中移动54.8系冇起跌，保利协鑫能源2.76系升3.9，比亚迪股份216.2系升4元，而呢十只系今日全日嚟计。十大成交额的股份的收市价，五大升幅的股份分别是恒益控股、泰锦控股、成都普天电缆股份、中国汽车内饰和中国集成控股。五大跌幅股份是柏荣集团控股、盛乐集团、浙江联合投资、首都创投和德宝集团控股。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咁猜度嗰条政治底线究竟系喺边，自由嘅空间系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嗰句说话系：我哋最需要恐惧嘅咧，系恐惧本身。 战胜我哋嘅恐惧，继续勇敢咁样保守住辽阔嘅创作空间。 自由同自私咧。可以好接近，過度的強調自由呢，就是一個自私的表現。 我們都要是開始呢，是去適應一個新的常態。 我們每一個人做好我們應該做的事，這個是我們香港人的核心價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風，自由風，主持陸宇光，評論員黃偉豪。 时间嚟到傍晚嘅6:41啦，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有陆宇光同埋今晚评论员黄伟豪喺度。黄伟豪你好，系咁，我哋都继续倾下呢个嘅财政预算案啦吓。咁我哋都睇翻咧，今次嘅预算案咧可以话系喺赤字底下咧就系发表啦。咁就所以司长陈茂波都话要睇餸食饭啦。咁所以咧一啲嘅以前嘅所谓派糖嘅措施啊，包括系譬如系呢啲退税啊、差饷宽免啊或者出双粮。全部都削減啦，咁另外一啲譬如消費券啊，或者係失業嘅貸款等等咧，又好似備受爭議。阿黃偉豪，你又點樣評價呢個總體嘅一個財政預算案嘅分咧？應該係值 嗱，我覺得有勉強合格咁樣啦，我就係覺得就係都仲有好多做得唔係幾好嘅地方，即係你話佢係非常之差。冇樣嘢得，我又覺得唔係嘅，咁但係就即係攞唔到高分啦。咁我講翻兩個問題啦，我自己睇翻。第一就係話派錢俾人鬧啦嚇，即係你一個政府派錢俾人鬧，都其實係即係要檢討一下嘅。咁即係嗰個真係有一啲惠民嘅措施落實嘅時候咧，咁而家就消費券就變咗即係啲人諗住派現金就變咗消費券啦。咁我就睇翻其實當年咧，2011年咧，即係睇翻阿曾俊華都係派過錢嘅，當時派6000添。更加好。咁其實佢當初咧，即係我覺得而家個情況係差唔多。當初2011年個情況咧，其實曾俊華都唔係諗住派現金嘅，佢諗住將6000蚊咧就擠落個強積金度。咁點知就群情非常之洶湧，咁使到咧政府係突然間轉態，咁啊派6000蚊啦。我嗰時即係我嗰時都就係教緊書，我仲記得就問啲學生喂6000蚊點使啊？咁佢話買手提電話啦，即係嗰、那個即係蘋果嗰啲啦嚇。咁所以我諗今次唔知道政府會唔會跪低咧？即係似乎喺民情上面有洶湧，咁所以我諗細節上邊似乎有啲落實嘅措施就引起好大爭議啦。而大環境嗰度咧，即係令我覺得幾擔心咧，就係嗰個財赤嗰度嚇，即係啲人都睇到啦，即係今年係2000多億，咁即係未來幾年都有赤字，咁亦都有啲評論話，即係譬如會計啊，或者係即係公共財務嘅專家好多睇咗之後都覺得其實好樂觀啦，即係覺得我哋幾年赤字就冇啦。咁所以我又睇唔到即係香港嘅經濟點樣去到走出谷底啦。那個谷底唔係話疫情嗰個谷底啊。而係話你知香港不嬲都俾人評論都係話啊，你都係靠金融啊、賣地啊，冇乜實質嘅產業啊，咁就呢樣嘢嘅轉變似乎亦都見唔到啦嚇，即係有啲希望令到我哋香港長遠嚟講個經濟點樣振興嚇，所以我覺得喺呢兩方面咧就好難俾高分佢啦嚇。 嗯，其實有冇情有可原呢？因為即係。都譬如呢兩日啦，陳茂波對住傳媒咧，咁被問到話，即係譬如基層嘅一啲福利嘅開支嚇，即係啲嘅紓困措施咧，佢話嚇紓困措施削減咗嚇，咁中產咧就退稅又少咗咁，咁點樣向呢啲市民啊去到交代咧？咁司長咧就幾次回答咧，都係講緊話嗱，今個財政年度嚇，即係嚟緊咧3月底咧就係完結嘅呢個財政年度咧，嗰個赤字係2500多億破曬紀錄啦嚇。出年咧呢個財政年度咧都係講緊1000億，超過1000億嘅赤字嚇。咁如果唔係咧，就係政府透過一啲回撥基金啊，或者係綠色債券咧，咁可能個赤字咧更加多添。咁連續5年咧有赤字啊，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咁譬如即係細少啲錢喺紓困措施嗰度啊，咁係咪都情有可原咧？ 嗱，我諗使少咗錢咧，大家都理解到嘅。而家嗰個爭議咧就係話你啲錢既然諗住使。咁點解唔使得一啲覺得市民係覺得有效或者幫到佢嘅地方咧？咁我亦都即係我其實覺得政府應該係有數據可以自己計到出嚟。即係我嘅感覺咧，如果你與其係俾5000蚊消費券， 同俾5000元現金，可能嗰個刺激香港經濟嘅作用唔係好大分別嘅啫。因為你知道其實香港人好多都好愛香港噶啦。咁如果你派5000元俾佢，鼓勵佢喺香港消費，或者鼓勵佢幫助啲中小企業，咁我諗好多人都會響應嘅。咁同埋疫情期間，而家都封咗關，咁佢想拎住5000元，哇！我飛去日本啊，飛去泰國使，其實都做唔到。咁所以我覺得其實 消費先用得嘅喎、 所以我覺得其實政府值得去思考一下，其實即係要信市民咯。即係如果你係俾5000元，佢鼓勵佢自己去揀，刺激翻香港經濟，同你規限咗佢，即係5000元消費券，仲要係每個月俾1000元，所以佢諗住食餐好啲。即係你知而家如果食餐好啲嘅，其實都唔平啊，一家人。咁所以佢又要諗住嗰1000元點使。咁所以我覺得而家就好多限制，就令到。佢俾人鬧嘅原因，我覺得唔係純粹話佢派少咗糖嘅，而係似乎咧佢嗰個派糖嘅方式咧，就同嗰個市民嘅諗法或者個喜好咧有啲分別。同埋佢其他措施都係嘅，你見佢加呢一個印花税咧，即係我見到最多嘅評論咧，除咗話啊反對佢加，咁啊加税冇人中意。另一個經常出現嘅一個論據咧，即係反對政府論據就喂你冇諮詢過我喎咁樣。咁所以我又覺得。點解政府同各個界別嘅溝通好似咁差咁樣嘅咧？即係佢講得出嚟，你冇諮詢過我嘅，咁啊即係嗰個接觸唔係幾好啦嚇。咁、即使人哋反對嘅，咁你都問下人哋啊，攞下人哋嘅意見啦。咁所以我覺得似乎成個政府同翻唔同界別嘅聯繫咧，呢、這個財政預算案上邊嘅溝通似乎做得唔係太好嚇。 嗱，我哋電話18723111啦，大家都可以就住財政預算案嘅內容咧繼續打電話嚟噶。不過除咗今次預算案咧，喺一啲嘅譬如係。執行的方式啊、形式啊嚇，或者係一啲頭先黃偉豪講，即係溝通嘅問題上面咧，就引起一啲爭議之外咧，咁另一個大家都需要去到面對嘅問題咧，就係政府嗰、那個財赤啦嚇，咁連續5年咧都預計會出現赤字噶，咁究竟係咪話政府已經出現咗一個？結構性財赤咧嚇，咁啊嚟緊咧就係即係政府都話咧係會有一啲嘅方法去到開源節流嘅嚇，開源方面咧就話要加呢個嘅股票嘅印花税啦，咁但係咧就係節流方面咧都要好多地方都要去到勒緊斧頭啦嚇，譬如話係公務員嘅編制可能要凍結啦，嚟緊嗰一年咧就可能要政府�嘅經常性開支嘅撥款要壓縮1%啦嚇。咁亦都講緊咧，就係譬如一啲嘅回撥啦，譬如未來基金啊、房屋儲備金啊、綠色債券咧，都可能咧要入翻帳咧，先至可以即係做得翻條數啦。咁呢啲問題咧，又長遠嚟講係咪又需要解決嘅咧嚇？咁不如我哋都請位經濟學者同你傾一傾，之後先再去評論啦嚇。嗱，電話旁邊咧有浸會大學經濟系講師黃建明啊，黃建明你好。 兩位好。 你好啊。 首先問一下咧，就係政府係咪已經進入咗結構性財赤啦？ 嗱，其實如果你睇今年盤數就好難睇嘅，因為有咁多事發生。咁你見到淨係講緊抗疫嘅開支都已經有即係3000億啦。咁所以某個程度上嚟講咧，今年嘅財赤咧有好大部分的確係嚟自一啲比較即係我哋叫周期性經濟周期引致嘅赤字。個疫情引致嘅赤字，不過大家其實亦都可以睇一睇，就係咧，其實就算我哋喺講緊社會運動啊，或者疫情發生之前，早幾年嘅我哋叫做嗰個預算案入邊嗰個叫中期嘅估算咧，其實我哋已經見到政府其實嗰陣時已經有個想法，就係佢會將嗰個公共開支咧擺喺嗰個生產總值即係 GDP 嘅大約22%嘅水平。咁如果我哋又睇返即係政府嘅收入，即係我哋要了解佢係咪有結構性財赤，咁好簡單，即係我哋一般嘅收入究竟有冇 GDP 嘅22%呢？咁過去嗰2-3年係有嘅。咁但係如果你拉長遠啲，譬如話由1997年回歸開始咁拉一個長遠嘅平均值呢，其實政府嘅收入呢就冇按平均呢就冇喺即係嗰個 GDP 嘅22%咁高嘅。一般嚟講可能係20%到嘅啫。咁所以我估以前點解我哋一路去傾嗰個嘅 budget 嘅時候，都係講緊就話啊個公共嘅開支可能就應該係企喺即係20%度。咁但係如果你早幾年政府一早已經即係有個打算將公共開支提升去22%嘅話咧，咁所以某個程度上你可以話即係今年嘅赤字咧，其實都包含咗早幾年政府即係打算加大個公共開支所引嚟嘅後果嘅。 嗯。 其實所謂開支佔 GDP 嘅22%呢個水平啊，係有冇話一個即係學界或者即係外國例子係一個一個標準喺度嘅咁樣嘅咧？ 冇嘅 ，OK， 好簡單嚟講就係咁我都即係應該要去解釋清楚少少。嗱，我哋而家成日講話佢係咪應該20%，應該係咪22%？其實我自己本人唔係反對公共開支係佔 GDP 嘅某一個百分比，因為好老實嚟講，即係如果你講喺學界好多好多嘅我哋叫做嘅實證入面咧，其實第一並唔係有一個真係叫做好，我哋叫做實質嘅證據話，個GDP 一佔個公共開支或者政府規模一佔 GDP 百分之幾多，咁於是乎嗰、那個個經濟就會完全地有好嚴重嘅影響㗎啦。咁就算我哋揾到少少嘅證據，其實都係講緊係有少少負面嘅影響。咁但係嗰少少負面嘅影響，代唔代表市民願意接受呢？咁呢個其實係絕對可以討論嘅，因為有某一啲國家其實佢哋知道嗰個政府規模大啲係對呢個嘅經濟增長可能有負面影響，但可能佢哋覺得一個比較講緊譬如話貧富懸殊冇咁嚴重，或者我哋個貧窮問題冇咁嚴重嘅社會咧，其實係即係已經夠去即係抵償呢種嘅損失。咁所以即使我哋話嗰個嘅公共開支高會影響經濟增長都好，都唔代表即係市民一定反對。咁所以我要分翻開個情況就話，講緊嘅唔係反對佢企喺某一個水平，但係如果佢既然諗住個公共開支係企喺某一個水平咧，佢其實就要肯定要我哋個收入。個平均收入是真的能夠支付到先得，如果唔係佢就應該及早討論啦。 嚇！嗱，而家即係你頭先所講嘅講法就係話，即係政府過去一段時間咧都係個收入啊追唔上個開支啦嚇，咁變咗咧就出現咗一個財赤嘅情況啦。咁但係即係睇翻而家今次嘅預算案。有冇俾多一個開源節流嘅一個願景俾大家咧？嗱，而家開源咧，可能就係即係講緊話即係股票印花税啦嚇。咁同埋都等緊咧，就譬如經合組織去到討論咧一個國際嘅標準稅率咧，等緊呢啲咧嘅措施去到即係增加政府嘅收入啦。節流方面咧，就講緊話係呢個嘅減少即係凍結呢個公務員規模或者減少政府開支啊等等。你自己睇啊，呢啲方法有冇效去到即係叫做控制翻個財赤啊？ 唔係我又係分開兩個問題嚟講嘅。如果你話今年嘅赤字其實好大部分係嚟自一次性嘅抗疫或者係週期性嘅問題，咁其實我哋本身都有頗為豐厚嘅即係嗰個嘅儲備喺度。咁基本上你一次性嘅問題用一次性即係儲落嘅儲備去解決，或者其他基金去解決，其實未必係咪真係要即刻開源節流呢？你用一個結構性嘅改變，譬如增加稅收嗰樣嘢，去應付一啲係因為疫情一次性嘅支出，其實好似唔係好對應嘅。頭先所講嘅係話，即係早幾年其實佢已經諗住將公共開支企喺 GDP 22%，但係長遠嚟講，似乎收入冇咁高嘅水平。咁其實冇話一定會引致財赤嘅，只要你將嗰個收入水平加翻高咪得咯。即係究竟係應該節源應該係節流定係開源呢？其實我個重點係覺得係應該開誠布公俾社會討論。咁就唔係話一定要行某一個方向嘅。 阿黃建平你好啊，喂我都想問下你個問題啦。即係分開開源同節流啦。咁你開源咧，其實就好難唔避免討論一個問題，就係加税嘅。咁你其實覺得即係喺香港税制上邊咧，有冇一啲加税嘅空間，或者設立一啲新税種嘅空間咧？譬如好幾年前亦都講過呢個銷售税問題啦。 係，冇 錯。咁但係最後亦都不了了之啦。咁你覺得即係喺開源上邊，香港税制啊，或者收入嘅制度有冇啲可以改善或者係增加收入嘅空間咧？ 如果即係假設社會有個共識，覺得喂，我哋真係可以加大個公共開支，咁即係長遠嚟講，你都要令到個收入即係增加翻先得㗎。咁你話有冇加税嘅空間呢？咁當然而家喺全球化嘅環境入面，其實所有嘢都係講緊全球嘅競爭嘅。咁當然你加税嘅時候，可能會影響到呢個營商環境啦。咁但係香港作為其中一個即係最低稅率嘅地區，又好難講話完全已經冇加税嘅空間。不過我估喺討論呢樣嘢嘅時候，可以有幾點去考慮啦。第一，加一個稅率，調整一個稅率咧， 成本一般比引入一个新税种是低的。因为你在即是现有的税种里面加个税率，其实你不需要有新的机制、新的 system， 大家不需要有新的合约去考虑。但是如果你一有譬如说好像之前讨论过的好像销售税这样，是一个新税种来的，其实中间在销售流程里面要有很多其他的 system 的配合才得的。咁嗰、那個我哋叫做一次性嗰個初次嘅嗰、那個實施嗰個嘅成本可以好高嘅。咁當然亦都要記住一樣嘢啦，即係銷售税我哋一般都理解知道就係話其實佢比起譬如話我哋嘅利得税或者係入息税嚟講呢，佢係相對地一個我哋叫做唔係一個累進嘅税制嘅。好可能是会即是反而令到即是低收入的人士去那个的负担更加重。 王健明啊，今次咧就嚟紧嗰个财政年度咧，咁啊司长陈茂波就做一个动作啊，就将咧就系未来基金啦，就系回拨咧200多亿啦，咁啊房屋储备金咧又系回拨200多亿啦，再加上咧就政府绿色债券咧就系举债所得嘅每年350亿咧计埋落去嚟紧个财政年度，咁所以咧就令到个赤字咧就冇咁犀利，咁本身咧如果冇计呢三笔钱咧，咁讲真个赤字咧去到1800亿噶。咁但系而家計翻呢三筆嘅錢咧，落翻去個經營帳嗰度咧，咁就個赤字就減到1000亿左右。你點樣睇呢個動作啊？同埋嚟緊佢一年都有財赤啦，係咪都繼續需要咁做咧？ 嗱，當然即係財務匯報上面佢需要個報告點樣做係一回事啦，佢有佢嘅定制啦。但如果你話出年嚟緊嘅好多開支其實都係因為疫情引致嘅，係周期性嘅。咁而某個程度上，如果嗰啲基金嚇，依、這個好視乎佢基金究竟原本設定嘅時候嘅想法係要嚟做乜嘅咧嚇？究竟嗰個嘅收益係咪應該累積喺嗰個基金入邊做翻嗰個嘅目標嚇？一話本身個收益本身已經可以撥歸翻去政府去動用咧，咁其實依、這個要等政府去釐清曬，因為其實佢喺佢嗰個帳目入邊唔止得呢啲基金，佢有好多好多嘅基金。究竟當初係點樣將個資源分咗落去咧？咁但係簡單嚟講，如果嗰啲基金都係其中一種儲備嚇，作為不時之需嘅話，咁你話如果係應付一次性嘅開支，佢回撥嚟去即係提供一個財政資源嘅話，咁其實又冇乜大嘅問題嘅。咁、但係當然，如果嗰個嘅赤字其實係長遠嘅，係結構性嘅，你淨係不停靠喺啲基金度回撥翻嚟，咁你總有一日會用曬噶嘛。咁、所以依種嘅安排就會唔理想咯。 咁仲有一個問題想問下你嘅，就係即係預算案咧，就預測今年嘅經濟實質增長咧，就介乎3.5%至5.5%啊。咁喺疫情即係都雖然有望復甦，咁但係咧，即係今年個預測係3.5%至5.5%嘅增長，會唔會太樂觀咧？ 嗱，如果假設疫苗真係充足而且有效嘅，於是乎在下半年的時候真的可以逐步即取消那些社交的限制啊，還有即可能在那個對外開放裡面可以即開關呢，那不出奇的，因為我們在疫情裡面我們會壓低了很多的消費的和投資的，那所以疫情一過了之後是的確可以有一個我們叫做比較大的反彈、不過亦都要留意一下，就是我反而對個短期的預測就不是有太大問題，不過剛才所講到一些中期的估算呢，我們反而見到比較奇怪一些，就是說其實過去幾年呢他做中期估算的時候呢，那個的假設呢都是個實質增長是 3% 的、但今年如果大家有看詳細的話呢，他預計個中期個實質增長呢變了 3.3%。咁反而就唔知道，即係因為你反彈唔會反彈幾年㗎嘛。咁所以究竟呢個 trend 係點解會有咁改變？ 時間關係啊，同黃建明傾下先，多謝你嚇。就係浸會大學嘅經濟系講師嚟㗎，我哋電話18723111。 靈活使用消費券。社交網站 Facebook 同 Instagram 禁止緬甸軍方使用有關平台，並禁止任何同緬甸軍方相關的商業實體在平台賣廣告。報道說今次是 Facebook 首次對一個國家的軍方或者政治領袖採取相關行動。緬甸持續幾個星期出現大規模示威活動，抗議軍方發動政變奪權。 路透社报道，目前至少三名示威者同一名警员在示威冲突中死亡。Facebook 表示，缅甸军方对示威民众动武造成死伤，认为让缅甸军方使用 Facebook 同 Instagram 的风险太大，加上军方已经多次违反平台规则，因此封锁相关账户。天气概况，一道云带正覆盖华南，此外位于华中的一道冷风会在明晚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天有几阵雨和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0至25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明晚转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天气稍凉，展望星期六稍凉，星期日风势较大，随后一两日日间温暖，而家嘅气温21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排到过咗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嘅龙尾去到上香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比较多车，九龙入口那边有车龙的，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沙福道，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还有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车多繁忙，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青马大桥柏丽湾去九龙。最后啦，环保处提醒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即时。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决定提交法案，调整股票印花税税率，由现时买卖双方按交易金额各付0.1%，提高至0.13%。 星期一至五，朝早8点，千禧年代； 下昼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个肚腩好肥， 我是 Lazy Lion。为了减走大肚腩，已经将体能活动融入生活，每日喐一喐，你都可以的。每星期最少做2.5个的中等强度体能活动，例如急步行，或者试下每星期最少做1个钟头15分钟跑步，或其他的剧烈强度体能活动，喐一喐，健康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有气有力，继续同心抗疫。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继续自由风，自由风啊！继续有陆宇光同埋黄伟豪喺度啦。黄伟豪啊，我哋头先咧就访问咗一位嘅经济学者啦，咁就讨论到咧关于政府咧就系预算系连续5年啊都出现财赤啊。咁究竟咧就系、是、啊有冇遵守到即系基本法107条所要求嘅特区政府嘅财政预算以量入为出为原则，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呢？ 咁啊，當然冇啦。咁但係因為你知政府就自己唔會捉翻自己噶嘛，同埋喺呢個基本法第107条咧，即係我而家其實特登印咗出嚟喺度睇噶啦。啊，因為即係好多人嘅斟酌就係話，喂，呢、這個唔係以量入為出，長期咁多大赤字，即係使多咗就收唔到咧，其實就違反基本法第107条嘅。 咁但係咧就嗰時其實阿曾蔭權年代，即係曾蔭權做過財政司，跟住又做過特首啦。就佢對107條嘅理解咧，就係話即係長遠平均嚟講，就唔係每年嘅。咁但係當時有嘅赤字咧，都係即係即使係沙士年代，都係幾年之後就冇咗。咁但係究竟我哋今次係咪咁好彩，即係幾年之後冇咗咧？定係話其實會多過幾年呢？而頭先我哋訪問王健明嗰度呢，即係經濟學者就對於數字好細心嘅，即係佢就睇到喂你個中期個經濟增長呢，過往係3%，而家變咗3.3%喎。咁連即係咁熟悉經濟王健明本身經濟學者都理解唔到政府點解突然間將個經濟中期經濟增長多咗3%。咁所以呢我諗其實佢都有少少咧，即係希望樂觀少少，就等大家睇落去盤數靚啲。但係實際香港經濟係咪可以復甦到，使到呢個財政赤字喺短期內好會消失咧？咁我又覺得即係大家就有啲懷疑嘅嚇。 咁仲有就係咧，即係其實即係特區政府啦，咁喺回歸20多年以嚟咧，咁其實嗰個開支係咪真係越使越多？咁就導致而家呢個情況都幾難挽救咧。因為其實咧見到咧，即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自己都講過啦。咁其實而家嗰個嘅政府嘅經常性開支咧，比起回歸啊，即係1997年嘅時候咧，已經係3倍多啊！經常性開支喎，即係呢嚿錢係每年都要俾噶啦，經常性嘅咁樣。咁睇翻咧，同埋嗰個增長嗰個速度咧，就更加係越嚟越快添。譬如話咧，係頭10年回歸啦嚇，咁個經常性開支咧就加咗咧就係500億啦，之後7年咧就加2000億，就再花4年咧就加到去4000億。跟住咧就係咧近期咧嗰個速度係更加快啦嚇，咁啊幾年之間啊，咁就已經去加到咧係5000億呢個嘅水平啦，咁好似咧即係好多嘅經常性開支嘅速度咧都係近年咧先至加得越嚟越多喎，咁又點樣理解呢個嘅情況？ 嗱我覺得有少少嘅政治嘅因素喺上，政治同經濟嘅因素喺上邊啦。咁首先政治嘅因素咧，我就好記得喺梁振英年代咧，就其實特首啊梁振英咧就即係多次就希望咧可以用下啲儲備去到改善下即係佢嘅施政嘅。咁但係當時嘅財政司就係曾俊華啦，咁啊即係就大家都感覺到即係其實特首就好似同阿財政司就唔係好啱咁啦。阿曾俊華就堅持哇，我哋要遵守107條啊，我哋唔可以使大咗，咁所以就令到啊當時嘅阿梁振英即係好多即係坊間嘅傳聞啊討論就令到當時嘅特首唔係好高興。咁但係唔知點解咧，就到咗阿林鄭月娥做特首嘅時候咧，就中央就似乎咧就放寬咗。就對於特首可以即係用多啲儲備啊，或者唔需要對於107條咁緊張咧，就放鬆咗嘅。咁所以你會見到咧，其中一個原因，特區政府點解可以使多咗錢咧？就我覺得其實中央政府對於香港嘅財政嗰個管理咧，係手鬆咗嘅。咁呢個係令到佢可以使多咗。咁另外一樣嘢，我亦都係覺得咧，因為香港嘅政治環境就麻麻地啦，咁所以亦都有個動機就希望大灑金錢咧，就使到即係一般嘅市民啦，嗰啲未必係中產㗎啦，即係可能一般咧基層嘅市民咧，生活就可以多啲改善啦，2蚊搭車啊，或者即係每年都有啲派糖啊，免税啊，咁嗰啲即係福利啊，或者個開支係即係多咗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咧，而家政府有少少自欺欺人嘅，即係佢成日話喂呢啲係一次性開支，咁第二日調翻轉頭，即係今年佢都話唔派糖㗎，咁但係今年就派都俾人鬧啦。咁如果真係唔派糖會點咧？咁所以我諗而家成個情況就係話政府即係自己自稱係一啲非經常性開支啫，到時係咪真係減到？而如果要減，我覺得就要等個經濟復甦，就即係市民真係唔需要咁依賴政府去到支持自己生活咧，先做到嚇。 嗯，好啦，跟住不如都轉一轉另一個話題啦。咁啊，講下咧都係另一個嘅預算案嘅措施啊，同廣大嘅車主咧都有關係嘅。咁就係咧私家車嘅首次登記税同埋牌費咧都會增加。咁預算案就話咧就將私家車嘅首次登記税啦，各個稅階嘅稅率咧都提高15%，牌費咧就增加30%。咁同時間你都係鼓勵大家咧係用多啲電動車啊，或者轉用電動車啦。譬如話電動車一換一嘅計劃咧，首次登記税免税額咧就最高嘅寬免就會由咧25萬咧上調至到咧28,750元咁樣。 咁點解有一個即係呢個首次登記稅同埋牌費都加呢個措施咧？咁因為都見到咧係私家車嘅數量係持續上升啦，交通擠塞啦，咁就希望咧透過加首次登記稅同埋牌費咧去到咧控制住個車流啊。咁同埋咧就亦都講到話呢兩樣嘢咧都好耐冇加過啦。首次登記稅咧就係2011年咧就到而家都冇加過啦，即係大概十年啦。咁而咧呢個牌費咧就更加係咧30年咧就冇加過，咁所以咧就係可能都叫追翻通脹啊咁樣，咁去到即係有一個咁樣嘅加幅啦。咁啊，黃偉雄，我知你都有揸車啦， 係啊，要利益即係都要利益申報，我都係車主嚟嘅，咁所以即係可能即係都有啲利益衝突，咁但係真係好客觀咁樣講啦。咁我又覺得呢個亦都係令人覺得好奇怪的措施嚟嘅，即係呢個加首次登記税啊，加牌費。第一，即係佢真正嘅收入咧，即係我睇過就話大概預計得12億度啦。咁即係對於2000多億嘅財政，其實幫助唔係好大。即係政府增加收入咧，唔係佢調整呢個首次登記税同牌費嘅原因。咁如果佢係控制車輛嘅時候咧，我亦都睇過啲資料咧，即係睇翻過往嘅歷史嘅記錄咧，當年加過啲牌費啊，各樣嘅嘢，對於控制車輛增長嘅數目咧，就唔係好有效嘅啫嚇。即係我睇到就話當年都係減到大概 1.3%， 咁所以其實又對增加收入又幫助唔大啦。咁你對控制車輛嘅數目又唔大啦。咁點解佢又會採取啲咁嘅措施咧？比較奇怪，甚至有啲人亦都係評論話：，喂，你而家就減少唔到車輛，但係又鼓勵啲人轉電動車。咁其實你個政策最後都係鼓勵啲人換車啫。其實你都唔需要即係加牌費同埋加首次登記税啦。咁你直接即係提供呢個換電車嘅資助咪得咯。咁所以我又都係覺得政府好似即係做咗好多樣嘢係即係達唔到個效果，亦都係即係多咗俾人鬧嘅地方。 係，咁不如都問下聽眾意見啦嚇，各位聽眾聽緊嘅朋友。咁如果大家係有意買車嘅話，嚇呢個首次登記税啊增加15%，會唔會令你即係買車嘅意欲就卻步咧？咁而如果大家係揸緊車噶啦嚇，牌費係增加30%啊嚇，對你嚟講個負擔又有幾大咧嚇？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同我哋一齊傾下啦。不如我哋都請呢位即係熟悉運輸嘅朋友，我哋一齊傾下啦。电话旁边咧有香港运输研究学会嘅资深会员洪永达喺度，洪永达你好， 系你好你好， 喂你好啊， 政府就话咧就加呢两项嘅税款咧，咁就希望个目的咧就系要控制个交通量啊，舒缓个交通挤塞，你又觉得个效用有几大咧？ 效用肯定系会有嘅，但系咧我哋始终觉得咧就系即系嗰个效用个针对性咧就弱咗一啲。一般咧，我哋其實討論咗好多啊。其實呢、這、一個即係話咧，如果我哋控制呢個車輛嘅問題咧，尤其是私家車啦嚇，即係佢產生咩問題咧？第一當然佢講擠塞啦，第二就係大家而家睇到周街都拍到，即係啲違泊真係好厲害啊，係咪啊？條路基本上咧，原本就攞嚟行嘅，而家全部攞曬嚟拍車，尤其是啲橫街窄巷添啊！咁所以咧就控制嗰個車輛咧，其實兩個方法啦，一就係、是。控制个拥有量，而家佢讲嗰两个方法都系控制某个程度上啦，都系拥有量嘅问题。咁当然啦，即系排费咧，亦都系会控制咧个使用嘅吓。咁、第二咧就好针对性咧控制个使用。咁而家佢所讲咧首次登记税咧，其实就即系佢控制嗰样嘢咧，就系、是、控制一啲我哋叫做潜在买家。咁潛在買家咧就有少少會深怯一啲嘅，因為你喺喐嘅時候啊，即係你喐15% 啦嚇，咁其實追唔到通脹嘅，因為呢一個咧似乎就好多年前咧，應該係十年都冇加過嘅，咁咧就以往加過一次咧，頭先阿黃偉豪都講過一下啦，有少少效果，短期嘅效果會係有嘅，因為有啲人咧會心怯嘅，因為其實政府咧，如果佢講呢個政策咧，係1980年代咧就已經係開始實行呢個政策，其實嗰個第一次咧應該1960年添啊，仲係就政府一直咧都針對咧壓抑私家車嗰個嘅增長同埋使用。就只不過咧，就係佢呢一個咁樣嘅信息咧，有時咧就受到咧汽車會嘅反對咧，有時受到行會嘅反對啦、立法會反對啦咁。咁因為佢哋個個都有私家車，所以咧佢一定會反對你咧 係針對個私家車，咁所以變咗咧，即係佢唔係年年咧係可以跟到通脹咧去加到嗰啲嘅首次登記税啦，或者係尤其首次登記税添嚇，即係因為嗰個其實當係一個咧高消費嘅一個奢侈品嗰個税項嚟嘅。咁因為佢加唔到咧，所以咧其實個車嘅價錢咧，實質上咧比十年又好，你話比二十年、三十年前更加係實質下降嘅。其實因為佢係追唔到通脹，而且咧即係嗰個車嘅市場咧個競爭係相當激烈。咁所以咧就實質上邊咧就嗰個價錢下降咧，而導致到咧而家嗰個增長咧係相當之急速嘅。十年之間咧，佢由五十幾萬增加到六十幾萬啦，即係。那個增長相當之快速，咁所以而家出現嗰個問題咧，就係唔單止擠塞嘅，其實係一個即係嗰個周圍都冇地方泊車。第二個咧，我哋一路講咧，為針對佢用啊，因為你擠塞嘅話咧，其實就係佢揸出嚟用，尤其是咧係一啲嘅繁忙地區同埋咧一啲嘅繁忙時間，佢走出嚟用。咁所以咧，電子道路收費咧就係好有針對性嘅，我淨係針對你用嘅啫。我就唔針對你咧去擁有嗰架車，咁政府當然啦，即係你賣一架車，其實政府都收税噶嘛，政府唔想咧壓抑嗰個嘅交易嘅，其實，咁佢造成呢啲咁樣嘅問題咧，交通擠塞啦，同埋違泊啦呢啲咁，咁佢最好嘅針對性咧，其實就係用電子道路收費，咁所以我哋一路都覺得咧，即係如果汽車會呢啲佢聰明啲嘅話咧。佢其實就應該去主動去解決咧，即係汽車造成嗰個嘅交通擠塞啦、違泊嘅問題。咁其中一個咧，佢其實應該係主動咧，係去鼓吹咧，係做電子道路收費嘅。因為電子道路收費而家講緊就係中環嘅地帶，甚至即係以後都好啦嚇，即係佢最多咪喺油尖旺嗰度搞咯。咁你喺嗰段時間入去呢啲咁嘅地方，你明知道收費嘅，你都入去嘅咁。咁當然你係覺得值得啦，咁其他嗰啲人佢唔入去嘅話咧，嗰、那個交通擠塞咧係自然會舒緩到嘅。咁亦都如果佢能夠行到電子道路收費嘅話咧，呢啲所謂即係殺錯良民嘅一啲嘅一刀切嘅去加首次登記税呢啲咧，或者係排費咧，就唔應該會出現嘅。 係，阿 洪允達你好啊！喂，有啲人睇香港嗰、那個即係汽車嗰個問題咧，就同新加坡比較翻啦。咁其實新加坡有電子道路收費啦。咁除此之外，其實新加坡就限制咗汽車數目，就即係每個人要抽到架車個牌就只有十年。 係啦，佢兩樣嘢都做啦。 你覺得呢個新加坡模式喺香港可唔可行咧？即係限制汽車。 佢都係針對兩樣嘢啫嘛，一就係即係個擁有啊嘛。係。佢擁有佢即係因為個道路唔會增長啊嘛，所以佢咪。整咗一個嘅上限咯，即係汽車嘅上限。你想揸嘅咪即係價高者得咯，你投咯，投嗰個嘅叫擁有權翻嚟，你先至可以咧去買車咯咁。咁呢一個即係新加坡嘅方法。咁就喺香港咧，即係如果用到新加坡嘅方法嘅話咧，即係買車呢啲嘅行業咧會好慘嘅。因為你好明顯咧，即係佢整死咗個上限啊嘛，係咪？咁但係喺香港嚟講咧，亦都有好多地段咧。我哋係真係要靠架車嘅，即係譬如啊，我成日講啊，沙頭角啦、大嶼山啦，你好多呢啲咧，即係公共交通工具咧，你甚至到的士咧，個服務都係唔夠嘅。咁你唯一咧就靠你架車啫。嗰啲窮嘅司機咧就最慘啦，嗰啲真係受呢啲咁樣嘅政策嘅傷害係最大嘅。 啊，洪永達都想問一問你關於電動車嘅一啲措施啦。嗱，今次嘅預算案咧都講話咧，將即係一換一啊，即係電動車一換一計劃嘅首次登記税嘅最高嘅寬免額咧嚇，就提高到去287,500啦。咁同埋咧，亦都話咧係過往一段時間咧就推出一啲嘅鼓勵屋苑去到裝一啲充電設施啦，咁都有一啲嘅成效啊。你又覺得發展電動車方面咧又有啲咩嘅？有啲咩嘅成績啊，俾到大家睇咧，咁同埋即係下個月啊，都講緊話會公布咧第一份嘅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啊，有咩期望？ 我都大概知道講乜嘢嘅，即係大家都好清楚啊，推動電動車即等於普通汽車一樣啦，你點樣鼓勵佢買車啦，係咪？第二就係你普通啲汽車你咪就油站啦，係咪？咁我哋如果用電動車，咪要個充電站咯。佢係呢兩樣嘢嘅啫嘛，係咪？咁佢而家講嘅就係話，喂，我 將嗰個嘅叫做係減免首次登記嗰個税項嗰個額咧係提高，即係話咧，喂，以往咧就有好一大段時期咧，嗰啲 Tesla 打開名啦，即係佢成八成都係佢嘅，因為佢全面啊嘛，全面嘅時候政府損失個税項好大嘅，咁但係咧即係嗰啲高價車咧就好多人，因為你越高價嘅話咧。你有間咁上下格調嘅話咧，啲人即係會買嘅。咁自從政府減咗呢個之後咧，即係令到嗰啲細車咧都可以係能夠咧有個市場。咁啲細車個市場咧，而家開始尤其是韓國車啦嚇，即係嗰個嘅日本車啦，嗰啲嘅細啲嘅、平啲嘅嗰啲嘅電動車咧，而家都開始咧係個市場佔有率係大咗啲嘅。佢再提高少少嘅話咧。亦都會將嗰個中價車咧，能夠係再推動一下。咁呢個咧對嗰個嘅私家車一換一，再加上呢一個嘅減免咧，係有幫助嘅，推動嗰個買車係。但係咧，即係政府其實最應該做嘅嘢咧，就唔係即係淨係推呢個嘅私人市場。佢而家所做嘅最重要做嘅，其他國家都係嘅，就係、是、嗰個充電設備、那個充電裝嗰、那個。咁佢而家做咧，我自己形容咧，全部叫你私人自己執生，私人自己搞掂、嗯。政府帶頭咧，嗰、那個動力係好細嘅。咁呢一個咧係失望嘅。佢就算我相信佢第日佢講嗰個咩路線圖咧、 啊， 其實個情況一樣嘅。因為佢最關鍵嘅問題咧，就係、是、政府咧要喺佢嘅公家地嗰度咧，要有足夠嘅充電裝咧，俾營業車去做。咁佢而家一路講咧，就講淨係私家車咧，呢一發入你個停車場嗰度啦，咁樣。咁但係即係政府自己路旁又唔搞，政府自己嗰啲咁樣嘅所有停車場，佢又唔係全部搞曬。咁淨係叫你啲私人咧自己去執生搞，俾少少錢你做有因搞啦咁。我覺得呢一個動力唔係好夠咯。 係好啊，同阿洪永達傾到呢度先啦，多謝你啊，洪永達就係香港運輸研究學會嘅資深會員啦。咁啊，頭先都講啦，即係可能如果要真係舒緩交通擠塞咧。應該有其他嘅方法嘅嚇，可能比呢、這個加呢個首次登記税更加有效添啊！大家又點睇咧嚇？打嚟1872311一齊傾下啦。啊，電話旁邊咧有聽眾葉先生喺度，葉生你好， 喂你好， 你好， 請講啦。 係其實我本身咧就有三架車嘅，我都好支持佢加嘅。 點解咧？ 係咯， 因為佢太多車啦、那個路面。如果你加嗰個税項，即係加嗰個牌費，如果加得唔夠多嘅話咧，啲人就會不斷係咁出車。因為我自己都覺得個牌費因為好平，我依家其實都係諗緊再出多加嘅。 哦， 係啊，因為我哋出 咁而家加税會唔會話即係都令你再買車嘅 都會 嘅，會擺大 啲先， 都會繼續買， 但 負擔唔重咩？嚇牌費咁樣加三成，負擔唔重咩？ 其實唔係好多嘅啫， 嚇、 啊，其實唔係好多嘅，你都係加咗2000多蚊啫嘛，係啊，唔算好多啊，邊度多啊？都平過你泊停車場先啦、 啊。 系啊， 明白，好啊，多谢晒。 因为首先，你嗰个停车位都唔够啦，你唔加上去，越嚟越多车出嘅，更加多车俾人抄牌一样啫嘛。 OK，、 啊、 好啊，嗯，多谢晒啊，叶生嘅电话吓，咁、啊、可能系啦、啊，即系讲话泊车啊，嗰啲 其实好多都唔够噶， 细费都可能都唔少， 所以就可能淘汰咗啲冇咁财力咁丰厚嘅车主啦，即系。 OK， 好啦，接住听听众电话吓，有石先生喺度。石生你好， 系啊，系啊， 你好啊， 系请讲啊。 系嗱，我咧就极之反对头先嗰位听众讲嘅。 点解咧？ 因为点解咧？嗱，你头先嗰位嘉宾讲咧，佢话有啲人系无可奈何一定要揸车嘅。嗱，你要加冇问题，你应该话今年我加5%，明年我会加10%，下一年我加20%，咁我咪唔买车啦。我而家我揸緊車，肉在砧板上。你頭先嗰位聽眾講嘅加2000多蚊啫嘛，2000多蚊啊，有啲窮人用成個月㗎啦，陸宇光。 嗯，哦、 啊，係咪啊？ 你自己咧？你自己係咪都揸車㗎？你自己個 我自己揸緊車，日日去揸緊車喺街。 負擔係點樣啊？你對你嚟講， 梗係負擔難啦、啊。老實講，你突然間加係咪咁講啊？我屋企三架車、啊嗯我两个女有两架车，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对开。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影月台，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嚟家只是收费广场一段车多。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之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亚皆老街因为有工程，而家去观塘方向近科发道的中线咧暂时封闭噶。而在新蒲岗的雀鹿街同样因为有工程，长度超过八米的车辆暂时禁止由崇宁街右转入雀鹿街，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现场的交通指示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道路上危机四伏，入弯前要放慢，记得小心盲点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 嚟啦！嚟啦！ 小宝与文迪翻嚟啦！ 笑住听， 听住瞓， 瞓住笑。 星期六晚深夜十二点到两点，小宝与文迪 同你嬉笑怒骂，仲会接听听众电话。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小宝与文迪， 好玩到极， 笑到宵夜都唔使食。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谈自由，自我管制，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黄伟豪。 自由风，自由风啊！就讨论紧咧，系财政预算案咧，就宣布话会增加呢个私家车嘅首次登记税同埋排费啦吓。咁啊，黄伟豪啊，我哋头先就听咗两位听众嘅意见啦。咁啊，大家对于呢个排费啊，每年加即系千零两千蚊呢个水平。究竟係多定少咧？好似都有啲唔同嘅睇法嚇。不過就算係即係唔同睇法都好啦。呢個每一年嘅排費增加即係千零兩千蚊啊，會唔會就令你去到即係多到啊嚇貴到令你就唔再揸車咧？咁又好似咧，即係又未必喎。咁所以咧就可能咧對一啲即係比較冇咁條件優厚嘅車主嚟講咧，即係都有大負擔係咪咧？ 嗱，我諗所以呢個政策個矛盾嘅地方就係咧。第一就係話佢嘅收入就唔係好多啦，十二億啦，即係我睇咗政府嘅預算，咁啊解決唔到個財政赤字，咁但係亦都好似解決唔到嗰個汽車嘅擁有權。我諗始終係有啲人可能會覺得貴咗唔買嘅，咁但係我又覺得想買嘅人又亦都會負擔得到呢一個價錢，因為其實有啲人計過啦，就譬如一啲都唔算係中價嘅車啦，即係可能去咗四十零萬嘅車咧，都係俾多兩三萬蚊嘅啫，咁即係如果你抌得出四十零萬嘅人咧，我諗你俾多兩三萬蚊，甚至有時車行有啲優惠嘅，又話送油券啊嗰樣嘅嘢，亦都負擔得到。咁所以我又覺得而家好奇怪，又幫唔到財赤，啲人又俾多咗錢。咁但係汽車嘅增長數目又可能減幅又唔會太大。譬如我哋頭先打入嚟嗰兩個聽眾，我最大嘅印象就係、哇！原來個個都咁多車嘅，即係一個四架，一個三架咁樣。 屋企唔同屋企人係 啦係啦，即係好似時裝咁。我而家可能揸車，咦？今日我心情好咧，就揸架紅色嘅；聽日我心情唔同咧，就可能揸第二隻色嘅咁樣 咁啊，唔知啲听众又点睇啦吓？各位听众咧都欢迎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咧，你对呢啲嘅政策有咩睇法噶？嗱，电话旁边有听众张生喺度，张生你好， 系 张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你好，各位你好，系 你点睇啊？ 我觉得就其实即系正如听咗你哋嘅节目讲咧，原来佢三十年未加过咧，即系我讲个排费先啦。 系， 咁我觉得都其实都无可厚非嘅。咁以我自己为例，即系我其实因为我自己揸嗰啲大 CC 嘅车，即系3000多CC 嗰啲啦。咁我正正就系可能3000多蚊，即系三成嗰扎人嚟嘅。咁啊，坦白讲，其实都冇办法嘅，都影响都唔，所以都冇计嘅，都系一样继续嘅。反而即系我听你哋讲完之后，我就觉得即系你呢个政策咁样推出嚟，究竟有咩意思咧？就真系摸不着头脑咯。即系咁，即系我有咁嘅谂法咯。咁首次登记嗰方面嘅，你贵咗一定会有谂，即系会有谂法嘅，会有啲人却步嘅。但系始终嚟讲，长远嚟计都系冇乜意思。正如你头先话斋，可能40多万贵几万蚊咁，即系对于嗰批客嚟讲都冇乜大分别嘅。我觉得即系冇乜意思啊！成个政策都唔知佢点解要咁做咯。就系、是、咁。 个牌费增加对你个负担有几多啊？或者即系其他嘅用下车啊、养车嗰边开支又会系点噶？你自己计下。 其实就不坦白讲，香港地就不嬲都大噶啦，即系无论泊车啊或者养车等等啦、啊。咁你话如果即系譬如我自己为例，咁你几千蚊三成一年咁计咧，其实就唔系话争真系好入肉，争得好紧要嘅。老实讲，即系嗰个力度就唔系话即系有少少不伦不类啊，我觉得。即系你加我哋都冇办法噶啦，一样照俾噶啦，又唔会话唔揸车咁样噶啦。咁但系你话喂，你净系睇停车场嗰个费用都已经系即系已经系好夸张啊！根本上你而家啲都唔系咩咁大不了。但系个问题系你口口声声又话想点讲啊？减少香港道路啲车，咁呢啲喂大佬你即系你稍微有少少 common sense 嘅人咯。喂，你冇意思啊！个力水冇喺度啊，完全都唔知想个目的都个 purpose 都唔知佢想为乜。 O、okay, K， 好啊，多谢晒张生嘅电话吓，多谢你吓。咁今日我又听另外听众嘅咯，有黎生喺度，黎生你好， 系主持人你好， 系黎生你好， 系啊系啊系啊。其实咧，我觉得咧，财爷咧真系好难做。其实咧，啱啱听过咁多个听众嘅电话，大家有啲人就话佢力度大得滞，有啲人就话力度唔够，有啲咧就完全咧都唔自在嗰少少钱。但我自己做一个驾驶者啦，我而家咧就塞紧车，咁我都可以话俾你听，香港真系好多车嘅，事实上我揸紧嗰啲车咧，本身都讲紧可能系3000CC。咁如果你话7000多蚊排费变咗做差唔多成10000蚊排费嘅话咧，其实我觉得佢呢两个措施咧系相当之有效的。第一样嘢，我自己换车嘅时候，我必然会谂，起码要换细一个级别嘅车先，咁样我先至可以真系可以帮到我自己话悭翻啲钱啦、啊、咁样。而其实好多人好似忘记咗，佢哋觉得开车嘅时候就净系得个排费。喂，其实越大 CC 嘅车咧，佢系越食油嘅。另一样嘢系。咁而家個油價大家都有眼見㗎啦，係自行升唔會跌嘅啫嘛。咁所以如果佢呢一個措施再加埋現實上面嗰個油價嘅問題咧，其實係可以吸引到好多人換一啲排放更加細嘅車，咁對個環境首先一定更加好啦。第二樣嘢，如果我要買新車嘅時候，其實我一定會考慮買電動車咯，因為電動車如果買全新車，就算我點都好啦，一換一油又好，冇又好，的而且確排費慳咗之餘。另一樣嘢就係佢本身嗰個税都慳咗好多㗎嘛。咁對於長遠嚟講，佢要去推動電動車香港嘅發展其實係有幫助嘅。而雖然大家好多人都話喂好多嗰啲充電站都唔夠，但調轉去諗，其實每一個區入面有嘅政府停車場其實都有好多一啲嘅電位喺度，只不過而家好多時有汽油車拍咗，但我相信呢啲係個停車場用一啲行政嘅手段係已經可以改變到嘅問題嚟嘅。因此成個嘅預算案特別係關於車嘅呢個部分，我作為一個駕駛者，雖然我是有一个 negative 的 impact 在度，但我自己是很支持蔡政司去这样做的咯。 好啊，多谢晒黎生的电话，我、都想到很通透啊，黎先生。 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听到这么多的听众，就似乎很多人都还是负担得到的、所以就这个收入呢会多了，但是减低汽车那个使用量或者拥有呢，我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听回听众的反应，就似乎那个作用不是很大。 不过就是即是个政策目的啦，如果你是要舒缓交通挤塞的好似聽落都未， 佢達到啲人會轉電車啦，因為其實呢幾年我轉個電車，我即係作為一個道路駕駛者，我都見多咗好多噶。 好啦，咁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咧，亦都係繼續講財政預算案另一個嘅題目啊，就係咧增加股票印花税啦。各位聽眾有意見嘅，歡迎打嚟1872311。 我哋要盡量 能夠提供一些舒緩。同時間呢，我們都要考慮可能都還有其他的需要，亦都要留一定的力度，在面對這些困難的時候呢，我們是頂得住的。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部分紓困措施有所減少，財政司司長會怎樣回應社會的期望呢？ 星期六朝早八至九，星期六問責，今個星期六請來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财政预算案，你对呢份预算案有啲咩睇法？ 听咗吴先生 汽车首次登记税，司长话呢个系攞嚟希望减轻个交通压力。我觉得乱咁泊车令到个街道好塞，咁系咪应该考虑其实增加罚款？ 听咗严生 经济差嘅时候先走去加，系咪一个啱嘅时候咧？咁我都系代步啫。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科兴首批100万剂疫苗抵港，五个组别人士可以优先接种。今个星期香港家书请嚟疫苗顾问专家委员会召集人刘泽星，回应一下社会近日对疫苗接种工作的讨论。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声声关注 香港家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45啦，继续有陆宇光同埋评论员黄伟豪喺度啦。讲讲财政预算案嘅呢个措施啦，就系咧系加呢个股票印花税啊吓。咁啊，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就话咧，为咗系增加政府收入咧，咁就系将呢个嘅股票印花税由而家嘅买卖双方按住交易金额咧各俾0.1%，就提高至到咧0.13%啊，即系增加0.03%个百分点。咁啊，估计咧可以为富房就每年带来额外120亿的收入。陈茂波都说今天都考虑到证券市场和国际的竞争力的影响，才作出有关的决定，认为加幅就不算高。不过就很可能就影响到各大的股民，还有就很多的机构投资者都可能在这个加这个股票印花税那受到影响。 有唔同嘅睇法嘅，因為其中一個睇法咧就唔係同阿財政司長一樣，就話喂由再加到0.13%，即係有啲人嘅睇法就話你加咗三成，即係加咗30%，咁所以同埋個股市又突然間跌咗成千點啦嚇，即係佢宣布咗之後，咁當然阿財政司就即係覺得就個影響就唔係嚟自佢嗰、那個即係加印花税啦。咁但係我諗其實成個問題咧係牽涉到咧，你知即係香港經歷咗長社會運動之後咧，即係個國際金融地位即係可能有啲影響啦。咁而家又加埋呢、這個加一個印花税，即係作為一個即係雪上加霜嘅情況，會唔會令到成個香港嗰個金融業係有啲唔好嘅影響咧？我諗真正嘅問題喺呢度啦嚇。 咁見到即係個影響係有幾大咧，都要大家再去俾啲時間去觀察住啦。不過見到譬如個別股份咧，即係港交所咧嚇，今日都係跌啦。咁係咪就係呢啲印花税嘅調整嘅影響咧嚇？咁啊，不過咧呢個印花税咧就係會呢個係28年嚟咧第一次調高啦。但係仲要咧就係交俾立法會咧去到審議嗰個修例咧先生效嚇。咁我哋不如都問一問咧，就係證券界嘅朋友啦，就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的副主席郭思慈。郭思慈你好。 你好，两位好，两位好。 嗱，见到寻日嗰个港股嘅波动啦，嘅跌幅啦，咁同埋即系见到港交所嘅下跌啦，嘅股价嘅下跌啦，系咪都受住印花税呢个消息嘅影响啊？ 嗱，股市嘅下跌咧，无可否认咧，就上调印花税咧，的确系一个弱引嚟噶。但我想强调一样嘢，近期个市况咧，虽然系一度高见31,183点。但絕大部分時間都是在30,000点的邊緣在度整固的。咁啊，當然知啦，喺個高台度整固嘅話，好嘅消息佢未必會上升。但係調翻轉頭，即係有啲負面嘅消息出到嚟咧，事必一定係受壓啦。因為大家要清楚一樣嘢，成個浪嘅起步點係舊年9月25日嘅低位23,124。我講緊去到31,183，喺半年內咧，恆生指數即係升幅咧已經有8,059点噶啦。咁即係話你再向上攀升嘅話咧，就冇足夠嘅動力啊，因為新經濟股受壓啊嘛。但係調翻轉頭啦，如果冇乜壞同埋好嘅消息咧，咪繼續猜波咯。 但上條印花税咧就成為咗咧一啲揸貨人士咧沽匯套嘅借口啦。況且啊，琴日係即月期指轉倉嘅高峰日，咁啊一眾做淡嘅，梗係趁機會反擊啦。相對嚟講咧，琴日嘅跌幅咧，我自己覺得就有少少過敏嘅。但無論如何咧，股市琴日曾經一度咧日中係相對前日嘅收市係跌咗1100點嘅。喺技術上嚟講咧，又係有少少速咗。所以今日喺嗰個期指結算日咧，個市又迅速做一個明顯嘅反彈。但始終咧，上條印花税呢個事件咧，你任何角度嚟講咧，股市嘅反應都係比較差嘅。你問十個投資者，上條印花費好唔好？梗係唔好啦。呢個係好自然嘅反應噶，因為你喺佢荷包再攞啲嗰個税收出嚟啊嘛。某程度上嚟講，亦都加大咗嗰個交易嘅成本。所以個市嘅呢個負面嘅情緒咧，有少少擴大咗咧，其實係可以理解嘅。但我自己個人睇咧，對一啲比較細户啊，或者係中細户嚟講咧，有影響，但係唔係話大得咁緊要。你反為咧，對一啲大宗交易啊，或者一啲比較大額嘅機構性投資者去嘅買或者賣咧，就會構成咧嗰、那個交易費用嘅上升啦，呢、這個影響先比較大。咁啊，當然知啦，雖然需要一段時期，你慢慢慢慢消化咧，我哋即管去觀察一下。但係喺今日咁個環境嚟講嘅話咧，上調0.03%嘅印花税咧，對股市嚟講咧，無可否認係的確造成一個負面嘅影響啦。 我又都想問一問咧，因為有啲就做過啲比較啦。咁其實香港嘅印花税咧就比其他地方係低嘅，例如新加坡，如果我睇翻資料，好似係0.2%嘅。咁你覺得其實而家阿財政司加咁低，即係0.1到變咗0.13，其實對於香港嗰個金融地位啊，個會唔會有影響呢？ 嗱，咁樣講法，如果公道話咧，我覺得咧影響就唔會有噶。咁最多交易徵費上升嘅，大家唔係少啲參與買賣得嘛。但問題就係，當個經濟係好，而股市有一個上升嘅勢頭嘅話咧，喺全球金融市場而家呢一分鐘咧，資金係泛濫㗎。咁所以我覺得咧，就可能真係要俾啲時間大家去習慣啦。但係你講緊一啲大宗嘅交易嚟講咧，0.03% 就好似好細，但如果你以8亿以千亿一计落去咧，嗰条数绝对唔细噶，所以我觉得咧，反为咧就一啲大型嘅机构性投资者啊，去大宗嘅交易嚟讲咧，佢就或者会稍微要停一停，谂一谂先啦。 要点样观察呢个嘅股票市场，因为呢个印花税调高嘅变化咧，要点样观察咧？系咪话即系譬如个成交收缩到咩程度先至觉得话唔系，即系呢个升幅太高啦？有冇咁嘅指标咧？你觉得？ 嗱，今日有嘅，今日因為咧依一兩日就比較難測，事實上兩星期五咧就係場外衍生工具結算，更重要嘅就係恆指服務公司嘅季檢啊嘛。今日成分股當中有咩變化，邊啲新貴啊，邊啲會唔會剔出去，大家都唔知噶。既然唔知嘅，咪大家停手等一等先咯。所以點樣都要去到三月初旬，我哋先睇得到那個影響係有幾大噶。咁啊簡單啲講啦，咪睇成交金額咯。嗱，琴日個市嘅急跌咧，有成交金啊創咗新高，呢、這個唔可以作準啦。或者今日咁亦都唔可以作準。我哋要睇咧，譬如咁啊，20个交易天或者一個月就睇得到嗰個印花税上調0.03%，對一啲大宗交易啊，或者一啲比較大嘅機構性投資者會帶嚟啲咩影響性啦。但就我個人嚟講咧，就係、是、短期嚟講係有啲影響嘅，係有嘅。但係當個股市有一個中期嘅升浪嘅波幅比，即係大家睇得到嘅時間咧，咁我都想講一講就係、是、其實咧，一個投資者參與一宗買同一宗賣咧，好大程度上最終係睇下個直播有幾大，同埋個股市係處於一個上升周期定係下行嘅勢頭噶。如果一個勢頭係稍微向好，或者有啲經濟嘅數據理據係支持到嗰個投資咧係加大嘅話咧，我諗0.03% 嘅印花税咧，未必會阻礙得到投資者或者資金入市啦。相反嚟講咧，如果氣候比較差嘅，或者個大市個波幅係相對比較細嘅，咁啊中型嘅基金啊，梗係暫時觀望啦。甚至乎短線買賣嘅投資者都要計埋條數噶嘛。以前一格兩格就有肉食啦，而家可能咧要計埋條印花費上升咧，好似冇乜肉食喎。咁冇乜肉食，梗係唔做嘢住啦，觀望先啦。咁你話完全冇影響就假嘅，不過希望個影響程度就唔係咁深咯。 咁睇翻咧，即系而家嗰个情况咧，即系香港成日都以即系国际金融中心去到闻名啦。咁其实会唔会都担心调高呢个股票印花税咧？会唔会系对于吸引一啲嘅投资嚟讲啊，系会有削弱咧，或者影响到呢个国际金融中心嘅地位 啊？直接影响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咧，我就唔敢往下判断。但是你相對其他的地方的交易徵費啊個稅收係減少嚟講咧，無形中係增加了我哋香港個買賣的交易成本，咁呢個一定係有影響啦。咁就要睇下地方的經濟嘅規模啊各樣嘢啦。嗱，好似香港咁樣啦，有好多個中概股要不斷咁樣嚟香港上市啦，其他地方可能係冇噶。咁變咗咧，呢一度咧就或者多多少少咧會攞翻一點分啦，即係話你。要買啊騰訊，要買美團或者買港交所，你咪香港做咯，其他地方做唔到噶嘛。但係調翻轉頭啦，喺一個比較波幅唔係咁大，而且就大家嘅投資環境都差唔多嘅時間咧，咁我就要計數啦。我喺呢邊買咧嘅印花税啊，各樣嘢嘅成本係高咗喎，喺香港嚟講高咗喎。啊調翻轉頭喺某個地方喎，個交易嗰個費用又比較少，咁。經濟的步伐差不多，股市的展望大家差不多呢，那我當然會想想啦，即是機構性投資是有選擇的嘛。但這一分鐘呢，香港這邊呢都有自己的優勢的，所以你說會不會影響到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呢？我覺得這一分鐘呢就不應該往下判斷了。 嗱，睇翻係啊，即係其實都相對於其他嘅市場，譬如美國咁樣咧，都喺即係香港咧就調高呢個買賣港股嘅收費，同一日咧，美國咧就宣布減呢個股票交易徵費啊。咁都見到咧，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咧就係話係由今日啊2月25日開始咧，美國證監會嘅賣出股票收費標準咧就係減少噶。咁啊，會唔會即係令到啲投資者啊，即係可能部分啦嚇，即係離棄港股去到轉投美股呢？ 咁老实讲，唔系部分，其实一路以嚟炒美股嘅投资者都唔少嘅，因为嗰边咧有个别嘅股份咧，其实你话投机又好，或者某啲原因又好，佢嘅升幅咧真系比我哋想象系大好多噶。咁其实我以我所知咧，我中间有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咧，都系有摆埋美股噶。咁如果佢喺嗰边嗰个手续费啊下调嘅话咧，系一个诱因嚟噶。會促使到咧，係更加多嘅資金咧，係參與喺美股嘅買賣嘅，呢個係一定嘅啦。況且嗰邊嘅股票啊，俾個市盈率或者個炒作嘅空間咧，係即係講嗰個投機性嘅幅度係大好多噶。咁啊，相反嚟講，香港呢個幅度咧，我覺得都仲係比較細少少。咁如果你講緊嗰邊嘅費用又減，咁啊，而且嗰邊嘅條件氣候又比較好嘅話咧。咁的確係有啲資金係扯過去嘅，呢個係避唔到嘅，一定要有咯。 郭思智都問埋你啊，咁其實你頭先都話睇要睇埋三月嗰個情況啊，成交額嗰啲啦。咁到時如果真係出現一啲乜嘢嘅影響啊，都覺得係即係都幾大嘅時候，你覺得政府應唔應該去到考慮個市場反應，去到咧即係修改嗰個加印花税嗰個時間或者係即係幅度咧？ 嗱，我講緊啦，如果個成交金額真係，喺淡定當中，即係落翻去千零億咁嚟講，咁啊老老實實，市場一定會話：你加印花税啊，令到啲資金嚟香港啊少咗啦。咁我覺得政府都要考慮一下，因為好可能咧，你加 0.03% 嘅印花税咧，庫房冇錯係的確係可以增加收入。事實上，香港嘅税基咧係比較窄㗎，咁增加多啲税收咧係無可厚非㗎。不過又要諗諗，0.03% 印花税一加咗上去咧，可能個代價就係，有唔少嘅資金咧，係會暫時卻步唔嚟，咁令到個交投量係細咗，咁啊對香港嘅整體嘅股市嘅交易嚟講咧，係會造成一個比較大嘅影響。最單係條融資嗰方面咧，可能因為咁樣而受影響啦，即係叫做咧係得不償失。我諗咧，政府應該都要考慮一下咯，真係要考慮一下。 好啊，多謝曬郭思智，多謝你啊。 Okay, 郭思智咧就係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嘅副主席嚟嘅。我哋有聽眾咧都想講下呢個 話題。好啊，好啊，聽下聽眾嘅 電話旁邊有林生喺度。林生你好， 喂 ，hello， 系 hello， 冇啊，其实我都想借想讲一句啫，因为0.03就讲到好似三成咁多啦，咁但系其实如果我讲紧我做一单嘅100万嘅价值嘅股票嘅交易咧，其实我讲300蚊嘅，咁我想问一个问题就系，如果我想买100万或者买100万股票，我会唔会因为呢300蚊个分别而唔做咧？咁我谂个答案都显而易见，咁 所以我覺得對那個香港的國際金融地位應該不會有影響，反而我覺得考慮一下其他香港本身那個金融環境的關因素會比較重要。 好啊， 而且我哋講緊，譬如佢講税基嗰樣嘢，其實好簡單啫。香港佢講到税基咁大，其實印花税喺舊年，我諗香港政府個財政收入都佔好大比例。咁如果係嘅，我哋又唔可以喺其他地方度再揾到其他收入，其實何嘗又影響唔到民生？點解加0.03咁少？即係一百萬只，講緊100,000加加300蚊，其實絕對可以付。我諗冇人會覺得有問題。咁點解何來而不為？即係我自己覺得就應該唔會有一個問題。 OK， 好啊，多谢林生的电话吓，咁啊，佢哋认为都何尝唔系一个即系增加收入的一个方法啦吓，咁啊，我哋时间都差唔多啦，咁啊，下次再有机会咧，就再讨论呢啲话题啦。今日多谢晒黄伟豪，咁啊，明天咧同一时间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拜拜， 拜拜。